自己都可以執行警戒任務。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早晨，各位听众，六点十分的时间，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今日朝头早在星期五的早上，2021年的8月6号，当然有白元浩继续陪住大家啦。见到有些即是叫做天气方面都几麻烦啦，特别是半夜的时候又好大雨啦。而家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紧的，希望大家就不要受到天气的影响啦。今日星期五努力工作埋，咁啊辛苦埋今天，咁啊揾时间咧好好地轻松一下，咁啊俾自己咧做下运动又好，咁而家奥运啊嘛，系咪主题啊奥运，咁啊主题都系运动，令到自己可以喐一喐啊，甚至乎咧都可以揾啲空间俾自己唞一唞气啊，系咪？做人最紧要咩啊？做人最紧要开心，做人最紧要都系健康。 晨光每日一格。 呢期啊，梗系好嘢啦！除咗头先听过我哋有香港电台咧，即系感激啊，同埋鼓励我哋嘅叫做奥运啊铜牌选手、乒乓球队啦，又或者空手道都得到铜牌，好厉害啊！咁啊，其中好多访问咧都出现咗好多即系大家抱腹大笑嘅一啲叫做新闻资讯啦。睇翻咧，原来教练啊，乒乓球嘅女子团体嘅教练啊，李静，佢都话过啦。佢同咧以前即系高丽泽咧，佢真系咁讲嘅。访问入边话过啊，我哋都系过气嘅球星啦。而家最想嘅咧就系好好地帮助一班新辈新人去到向前行一步，为香港咧就争取一啲嘅成绩。佢更加话到，以往咧都系大陆球手晋级啊，咁啊今次咧就系过去咁多代之后换翻嚟嘅成果。咁啊，对香港嘅乒乓球坛嘅意义咧非常之大，因为亦都唔系话凭住啲乜嘢计划啊、移民计划啊过嚟啊咁样，而系真正咧喺香港土生土长嘅香港下一代啊。佢更加话到啊，做人咧真系要认老啊，老咗咧就要认，过去嘅咧就系过去。如果成日眷恋住自己以前银牌嘅年代嗰十几年啊，进步唔到嘅。所以佢话真心希望咧，成个乒乓球坛喺香港发展得好嘅话咧，就要放下昔日嘅光辉，尽力啊，去到用自己嘅经验帮助下一代，协助佢哋发挥最好嘅地方，令到呢个行业咧先至可以真正成长。今日你处于乜嘢嘅位置呢？你今日系新嘅一辈，定还是都好似李静所讲，哇，都系上一辈嘅，而家努力培育紧下一代呢？你会唔会有个心，真系希望好好地培育下一代，衷心祝福佢哋做好件事呢？定还是都存有私心呢？有阵时成功与否，唔系净系话新一辈努唔努力啊，肯唔肯挨啊？可能上一辈啊，佢哋系咪真系倾囊相授，自己嘅一啲法宝、必杀技都系好紧要噶。胜利嘅背后咧，都需要咧就系一班劳苦功高嘅前辈。去到帮忙我哋咧，令到我哋新一代嘅人咧可以做得更加出色。今日嘅你会唔会按照住自己嘅职位啊，按照住自己嘅功能身份，做好眼前嘅工作，为件事大家多一点付出呢？ 朝早嘅时间，真系温28度啊！ 是为着做得好，他给戏子化妆，谁是丑角主角一上妆，观众不要思索，只要望一望。亦是为大家好，他给这世间化妆，无论逼到倒气，赶到喘气，都粉饰到充满生气，就是偏望。生灵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之整，生命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冇包装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冇包装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警告，冇包装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倒，冇包装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是为着睡得好，给自觉加厚装，华丽被单里装满的跳蚤，一见光也不痛不痒，别冲撞。是为着活得好，位位都要懂得装，无论最黑也需要一线光，再丑也丑到比较好看，别绝了望。心情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知情，表情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包装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包装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清高，包装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道，冇包装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改改装改变了看法，罪行是陌生的友好，改装改变了说法，绝望是梦想的初稿，改改装改变了看法，末路是未知的领土，改改装改变了说法，活着是未死的枯燥。 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盼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将一些未食完的食物储存在雪柜，相信都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记住，将食物存放在雪柜只能够减慢细菌的滋生。早前看到内地媒体报道，就说有名女子喝了放在雪柜两日的鸡汤之后，突然之间出现头痛、腹泻的症状。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患上了李斯特菌性脑膜炎。医生就说了，李斯特菌性脑膜炎生长的温度范围大概是摄氏2度至42度。在0度至4度以下的冷藏温度仍然可以保持缓慢地生长，而且在零下20度还可以存活到一年那么久。所以它亦都有雪柜杀手的称号。患者就会出现发烧、头痛、呕吐、颈项强直等等的症状， 情况严重，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意识不清或者是癫痫等等的症状的。对于糖尿病患者、器官移植人士或者是使用激素的患者，死亡率就更加高了。医生就提醒大家，千祈不要在雪柜里面囤积太多的食材，亦都将食物放得太久。当然一定要煮熟和煮耐啲，彻底咁样将啲菌煮死啦。讲起放喺雪柜冷藏嘅食物，其实都有一啲比较高风险嘅，例如系奶类啦、冰冻嘅甜品、冻肉、水果、预先包装嘅沙律、刺身、烟熏三文鱼、烟熏火腿等等，其实都系比较高风险嘅冷藏食物嚟噶。所以今朝亦都准备咗一啲食用安全嘅小贴士，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啦。首先，容易变坏嘅食物应该存放喺摄氏四度或者以下嘅雪柜之内，避免交叉感染。另外，亦应该尽快咁样食咗雪柜入面容易腐烂嘅食物，例如系食剩嘅菜啦，并且咧喺食用之前要彻底翻热。当然是如果保质期超过了五日的冷藏即食食物，千祈就不要再吃了。最后，一般煮食的温度其实是足以杀死李斯特菌的，所以只要是进食彻底加热和烹煮过的食物就没问题了。听完今朝的这些资讯，相信呢雪柜如果有很多冷藏食物的你呢，都是时候要提醒自己清一清的雪柜了。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将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病菌全部都清走埋啊。 习惯丑态不太放，身体奔踏推到四方，只怕急瞬间遗忘，发觉沾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王，输走反正是我是我，搞笑将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搵食我一样到底。Don't you know， 食咗濑尿牛丸搞笑一百分。Don't you know。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走反正是我是我。 所讲之后咧，咁你应该望一望自己嘅雪柜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嘢要拎走嘅，又或者有啲仲可以食嘅，就快啲食埋佢啦。雪柜咧，啲嘢唔好收咁耐，记住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郑瑞文。讲到第一，尤其是世界第一的话，一定要提这首歌《超人》的主题曲了。希望可以藉着这首歌为我们香港队的运动员打气，在这个世界运动的舞台上面为香港争光，发光发热，最重要是加油啊！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 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射进行光一高就，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港队加油！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六点二十四分啦，继续提提大家啦吓，咁啊见到二十八度嘅气温之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咧就系出现嘅，咁啊密切留意住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咧都系闷闷地啊吓，咁啊都系有啲雨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介绍啲好去处俾大家嘅话啦，有啲乜嘢咧咁啊趁住东京奥运咁啊而家仲举行紧啦，因为仲有几日嘅啫。完成振奋啦，因为今届嘅香港嘅成绩咧都系历届嚟讲最好噶。原来有啲联营嘅商场咧，咁佢哋都会举办一个叫做街坊车神挑战赛。今日有啲乜嘢嘅咧？咁啊好简单嘅啫，咁啊见到为咗鼓励大家多做运动啦，锻炼体格啊，拥有更加好嘅身体，咁啊所以咧。在他们旗下的商场里面亦都就会有一个就是单车的叫做计时赛。指定的时间踩得完亦都踩得最远距离的话其实就可以胜出。简单地来讲坐上一架的健身单车那里踩得越耐又踩得最长距离的话呢按照数字计算那你就可以胜出了。比赛分两轮的参加者将会同全港的参赛者一起比拼。挑战五分钟之内踩出个人最好的成绩的、首先会有什么各区的首名就可以获得叫做地区街坊车神大奖又有些叫做六区合计的首三名就可以获得香港街坊车神大奖的都挺好的、8月4号已经开始了去到就是今个月的8月29号第一轮嘅比赛，譬如喺乐富啊、启田啊、天耀啊；第二轮嘅比赛咧，就喺譬如系环翠啊、爱民村呢啲地方，咁啊都几得意嘅。咁啊又可以赢下啲奖品啊，咁啊亦都可以赢埋呢一个咧。中意踩健身单车嘅朋友可以踩咩啊？就系赢架健身单车翻屋企，同屋企人慢慢踩咯。睇你会唔会咧有时间星期六日揾多啲咧室内嘅活动，咁啊都可以轻轻松松啦吓。做运动啊，最紧要坚持嘅。希望你都会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就没有离阻输给了破事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 起得奖金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益处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直追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边种员工必须被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及罚款50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之则吉。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咧，如果佢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咧，佢会比起冇中风嘅病咧，多咗2至3成嘅死亡率，同埋呢个严重嘅肺炎嘅风险嘅。我哋都赞成中过风嘅病人应该要打疫苗嘅。我哋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1个月至2至3个月到咧，相对冇稳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风咁啊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嘅，打完一针再等多4日第二针，再2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咧，其实可能6个礼拜。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咯。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咧，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Roland 梁志希， 乜嘢事啊？钟哥， 呢个礼拜18/21听紧你，请咗边位做嘉宾啊？ 佢系一个好人， 好啊， 亦可以饰演坏人， 厉害啊！ 佢系广播人， 前辈， 亦系音乐情人， 就系佢，郑子诚。呢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18/22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点37分，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喺直播室之外，亦都有钟哥梁荣忠喺电话侧边。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哇，咁啊，寻日夜晚啲雨咧，好似好犀利，有冇嘈住你瞓觉啊？ 我嗰阵时系未瞓啊，因为咧最大雨嘅时候好似点几足，我呢边吓，好似点零点半咁上下啦。 吓， 咁啊，我未瞓啊嘛，嗰阵时仲做紧嘢。 吓， 咁跟住咧。好大雨喎、啊！我话咩事咧？咁我因为我冇做嘢嘅地方，我冇大冇窗门啊嘛。 嗯， 咁我即刻行出去睇下啦。哦，噃，佢就见到好大雨。 系啊，好夸张啊！寻晚仲落过红雨都有啊！寻晚 啊，系咩？ 系啊，咁啊系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就已经收晒啦啲雨咁样咯。 哦，咁啊即系大家小心啲啊！今而家我见到咧天阴阴啊，都系。 嗯，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 系，话说今朝你打电话嚟咧，我当然琴晚已经谂咗一个题目同你今日讲啦。 吓、 啊，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呢个咧就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啊。 吓， 成日都会唔记得嘢而家。 啊，其实唔系净系你啊，我都成日唔记得嘢嘅，钟哥。 你唔记得咩先？ 啊，唔记得咗嗰啲就已经唔记得咗啦。不过咧， 当然啦， 不过咧，我自己有阵时咧，一谂到有啲，譬如节目有啲谂法嘅，想同听众讲嘅，我而家咧就会好勤力咁样拎个电话出嚟，即系电话系啦，写低咗佢先，因为真系咧惊自己突然之间啊，我头先谂咗啲嘢噶，啊系咩咧？跟住就抌低咗啦。 嗱，最好系咩咧？正话你话斋，即系唔系讲笑，你连嗰件事背后嘅原因系乜嘢都唔记得埋。 系啊， 冇嘢咯，因为你完全唔记得咗啊嘛。 嗯， 最惨咧就唔记得一字，即系话，我记得系有啲嘢要讲， 嗯， 但係唔記得咗講乜嘢。又話即係我記得有啲嘢要做，但係唔記得咗做乜嘢。最慘就係咁樣，咁你個心就攞攞亂啦。啊，係喎。我有啲嘢要讲嘅，我唔记得咗啊！ 系啊，嗰种感觉系唔知点咁样嘅感觉咯。 系啊，啰啰挛咁样。 系啊，啰啰挛。 通常如果你遇到呢啲情况，你会点样做咧？ 我会尝试去谂嘅，同埋咧， 谂翻转头都系谂到。 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咧，一个可以令到我勾翻起忘记咗事件嘅方法， 系咩？ 例如有阵时咧，我喺直播室隔篱嗰间，即系我哋叫做 C3B 嘅房间啊，谂到啲嘢啦咁样，咁啊谂到咯，咁啊突然之间，哎，一行开行埋咧，可能去咗斟水就唔记得咗啦。咁你谂系谂唔到，咁点算咧？我咧会入翻入去呢间录音室入边，试下做翻同头先差唔多嘅事情。哎，喂，有阵时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嗰啲记忆嘅步骤嘅问题啊，我可以谂得翻嗰件事噶。 呢个系动作记忆法啊！你用啲动作记住某一啲嘢啊嘛。咁以前咧都教过，即系譬如你要连续记当十样嘢啊，十个名词，即系譬如话狮子、老虎、大笨象，乌鸦、雀仔咁样啊。你而家讲一次，我净话讲嗰几样嘢咧，你未必会记到嘅。 系、哦。 咁但系咧，有啲记忆嘅方法教你点样啊？譬如狮子，你可能记住只手指公；老虎记住张台布。大份最后记住只杯啊，咁样，咁你就记住手指公，台布，只杯，咁你记得狮子、老虎、大笨象啊？ 咁但系我会唔会咧？我要记住狮子等于台布，大笨象等于杯，我又要记多样嘢咧？ 嗱，咁你就要拣一啲你平时都记开嘅嘢啦。 吓， 咁你就会易啲，即系譬如话你起身刷牙、洗面、朗口，呢个系个必然嘅先后次序嘅。咁你就用呢个方法去记咯。咁当然啦。任何人都会有自己一套嘅记忆方法嘅，咁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套路，你可以学习。咁、但系你唔一定系呢个套路系啱你嘅，咁你可以试下用呢、這个咁样。 系嗱，我吓， 咁你话而家咧，你惯咗咧，就系话，我攞支纸笔又好，用个手提电话又好，记低我讲嘅嘢。咁一件好事嚟嘅，但系有阵时你行开行埋咧。突然间就唔记得咗攞个电话出嚟讲啦，又或者系唔记得身边可能冇纸笔啦，你又未必记到嘅。咁呢个去到唔同嘅年纪，可能有一啲唔同嘅谂法。僆仔时代咧，好想记翻，好想记翻。而家我哋呢啲咧，即系差唔多都搭车2蚊嘅人咧，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情愿唔记啊。 点解啊？ 如果记唔翻咧，唔好勉强去记， 随心 有佢随心啊最好。正话我哋都讲过啦嘛，即系如果你记得有啲嘢要做，但系唔记得做乜嘢咧，就系最辛苦噶嘛。 系啊，啰啰挛啊， 啰啰挛啊嘛。而家就系咁辛苦做咩啫？因为如果你要记得嘅话，你自然会记得嘅。如果你夹硬要谂咧。其实点谂都谂唔翻， 系啊， 咁不如喺嗰个最啰啰挛嘅时候谂下，我唔好谂啦，算啦，因为你又留意一样嘢好得意嘅，当你唔去谂嘅时候，你突然间会记得 的。啊，系、啊，同唔见咗嘅锁匙、银包系一样嘅、啊， 一样嘅、 啊，佢会自己走出嚟嘅、啊， 所以如果你突然间谂住我会翻嚟咧，我未必会翻嚟。你唔好谂住我翻嚟咧，啊，我会出现嘅，好有趣。 系啦，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虚之， 因为我最近都烦紧一样嘢咧，就系啲记性嘢啊。我仔仔而家开始要串嗰啲英文字母啦，即系例如 one two three 咁，你都要记O N E T W O 咁啊 one two 咁样啦。咁佢咧就用咗个方法就死记 O N E one，我就觉得呢个方法咧系冇用，佢只系读咗出嚟，但系其实佢记唔到入脑 嘅。但系僆仔真系要死记嘅、哦。 系啦，咁我自己都唔系死记叻嘅人嚟嘅，咁所以我望住我仔，断估佢都唔会系死记叻嘅人啩咁样。 所以咧，我听讲就系话，即系我都唔熟啊。听讲就话，如果记英文啲串字咧，你记完个字典串，譬如 A P P L E， 你要记发音咯。 哦，系啊，系啊，系 Apple。 你记发音，你就会记得翻个字，记得啲字，记得个发音啊嘛。你又唔可以净系死靠 A P P L E 咁样，你又唔得。 明白明白，系啦。咁啊，用多啲方法啊，大家记住自己要记住嘅嘢，忘记咗嘅就学中歌啦。 不过你唔好同你个仔讲嗱，唔记得唔要。 考试嘅时候你记得咪记得，唔记得咪算咯。咁啊， 我唔会讲啊，呢、這个讲完俾人肥。 好， 转头你记得翻嚟啊，钟哥， 睇下点啦。 好啦，一阵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大家做运动呢都辛苦啦，补补佢啊！中国人话斋，形补形啊，啲骨头用咩补啊？啲软组织用咩补啊？喂，不如睇下海参啊！纯粹传统智慧啊，以形补形啊，我就相信文明科学嘅。不过传统智慧又唔系文明科学，咁啊你自己拿捏啦。呢、這个好啦，海参系属于一种叫做棘皮类嘅动物嚟嘅。原来海参咧、那个品种都有1250种至到1700种。咁而可以食用嘅海参咧，啊只系占其中嘅40种嘅啫。所以如果你喺个海嗰度冇啲，哇海参啊，你就唔好谂住咧就即刻煮咗佢嚟食，可以食嘅品种咧系算系好少噶。嗱，海参咧主要可以分成为咧就系光参同埋刺参。顾名思义咧，光参就系表面咧啊圆滑啲嘅，或者带有一啲嘅坑纹，咁但系就没有呢个针刺。例如咧就系秃参、婆参。咁而刺心表面就长有三角嘅锥刺，咁例如咧就系、是、针刺明显完整啦，比较矜贵嘅日本辽参。世界各地都会出产不同品种嘅海参嘅，而主要嘅产地就系南美洲啦、非洲啊、中东啊、日本同埋澳洲，即系全世界都会出产。睇完资料自己都想笑。好啦，相信如果、你想买一啲嘅海参咧，都有啲经验啊。会对于咧就系譬如澳洲啊、日本啊、中东某一啲嘅品种咧，记忆特别系明显嘅，因为佢哋嘅样子特别咧就夸张。不过海参咧讲翻真，佢有唔少得意嘅特性嘅，所以佢咧就叫做海中清道夫。因为海参咧其实生长喺水温低嘅海底，佢咧就会过滤沙入边一啲杂质，并且吸收一啲有机物啊，去到做佢哋嘅食物噶。甚至咧就有科学研究咁啊，提出咧就可以利用海参清理海水入边嘅过量有机物。海参仲有一个神奇嘅地方，就系拥有强大嘅再生能力啦。即使身体，哎呀，我被切断、被刺伤，都可以重新长出一个完整嘅身体。当遇上敌人嘅时间，佢更加可以排出内脏，系排出内脏吓走敌人而唔会死嘅。之后又会再生翻一啲新嘅内脏出嚟，简直系不可思议。你问我咧，我真心觉得不可思议。由于海参啊蕴藏住丰富嘅营养啦，佢一炸嘅营养不能尽露，咁所以咧就带嚟咗好多咧就话养生啊保健嘅功效。咁但系咧，系咪个个食到海参咧？都系嗰句啦，可以咧就问翻有关嘅医师，咁啊睇下呢个你适唔适宜咧，就系、是、食用边一类嘅海参咁样嘅。嗱，我自己咧细细个开始啦，都好好啊，即系屋企人好锡我，咁啊就会咧就系、是、都会煮一下啲海参俾我食。咁我亦都咧就觉得啊，海参都几好食喎，咁啊阿妈煮得好食，咁啊你就会觉得好食噶啦。如果普通咁啊海参，老实讲系冇乜味嘅。咁啊，营养方面咧，头先虽然话不能尽录啦，咁但系如果讲到养生保健功效啦，咁啊，亦都话到咧啊，佢可以击退一啲咧就唔好嘅细胞，有助于咧就系对抗以及咧就远离一啲嘅患疾嘅。海参咧的而且确系可以提供啊，增加呢一个免疫力啦，改善我哋嘅失眠，提升睡眠质素，养颜护肤啊，都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功效嘅。 不過如果提供譬如骨膠原啊，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記住啦。雖然咧，我哋成日都話喂，進補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啊健康啲，進補係緊要嘅。不過咧，如果冇運動、零運動嘅人咧，其實我覺得就算進補幾多咧，都係浪費嘅啫。咁所以咧，均衡飲食啊，成日聽啲專家、醫師啊、博士啊講均衡飲食加呢個適量嘅運動咧，先至係真正嘅健康之道。 不靠，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我。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要变一狂，一刻惊见怪物状，睁开侧步变态。没意料，蓝色魔法，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吧，辅助魔法，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28度的气温，见到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啊，继续生效嘅，咁啊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咁啊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噶。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晨光第一线又带大家行下山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啊仲有雷理计划香港主席 Debbie， 早晨， Hello， 早晨 ，Debbie， 上次行呢个惠信径，我哋就已经行到去沙田坳，我记得系嗰、那个狮 子亭，系啦， 系啦，嗰度有间士多可以补给啦， 嗯， 啊 fill 埋啦啲水，准备 就 可以继续 出 发 啦，咁啊第五段就系沙田坳，即系狮子亭去到大埔公路啦， 嗯， 咁呢一段咧亦都可以话系最容易嘅一段嚟， 但呢段路要小心、啊。 好多马骝， 唔系一嚟多马骝，二嚟你唔好行错咗第二条路、 哦，会去咗麦理浩径， 会去咗麦理浩径，因为两条路都系去到大埔道。 冇错冇错，系啦，咁诶麦理浩径嗰段咧就难少少嘅，我哋惠信径嘅呢一段咧就沿住引水道行嘅，就比较舒服啲咯，吓咁、 嗯 啊、就诶、所以咧都可以。初哥啊，或者带啲小朋友去远足咧，就可以经过呢一条路啦。 都系一路石屎路多啦，呢条路咁啊，沿住呢个引水道行嘅时候，不过都真系要留意住马骝。有阵时啲马骝咧，一大群喺个山边喺度休息嘅。 系 啦，我试过有一次夜晚行即系呢条路嘅时候咧， 自己一个 都有队友， 都有好凑彩。 咁唔小心个电筒照到佢哋啦， 嬲啦。 咁啊系啦，其中一只马骝怒叫， 系 哇，跟住成个山啲马骝一齐对住我怒敲 call 马咁样过嚟。 系啦，咁我就唔出声，静静地走咗去啦。 冇事冇事 冇事，最后都冇事嘅，系啦，都几得意啊呢啲经历。 系啊，都几得意，因为啲马骝就即系喺你侧边，好似一群一即系又大又细咁样咧望住。但是基本上呢，如果大家即不是说、攻击他们、啊嗯、都不要说做任何的喂食、啊、其实大家都相安无事的。 是最重要不要跟他们有眼神的接触。 是还有收好一些食物也重要的。如果即那些食物很外露或者你一路走一路吃，他们真的有机会会抢你的食物的。 是啊， 所以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想着譬如我拿着个汽水罐、啊、或者拿着一樽水，他们不懂开、啊。他们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去到开。 他们的手脚很灵活。 冇错啦， 所以食物 或者系嗰啲超市胶袋都要收好啲，佢哋会认得嘅。 佢哋对胶袋嘅声音都好敏感啊。 系啦，咁啊，去到大埔道啦，就都系一个容易啲，即系如果觉得攰啦，都可以走或者去嘅地方嚟嘅。咁啊，好多交通工具，巴士咧，72号巴士同81号巴士都可以去到大埔公路呢度，一落车就可以起步噶啦。 所以沙田深水埗你都可以出翻出去。 诶，冇错， 两个方向。 系啦，咁啊，第六段就系大埔公路去到城门水塘啦。咁呢一段就大概5.3公里啦，咁就其实两个钟到都行到噶啦，咁就一开始都系要经过九龙水塘嗰啲位上少少山啦，之后咧就到会去翻又落翻去城门水塘，会入翻麦理浩径咁样嘅，咁但系顺带一提啦，咁其实之前都讲过话其实山径有好多啲军事遗迹噶，咁其实城门呢一个部分，金山城门呢个部分咧，都好多一啲吊枪堡啊、机枪堡嘅时候嘅，咁、其实都系讲紧嗰阵时二次世界大战啦，英军驻香港一个醉酒湾防线嘅其中一个，即系城门啊、金山都系有啲据点啦，有啲遗迹嘅，咁啊有啲战壕啊、吊枪堡啊，同埋咧仲有啲地下隧道咧都保持得几好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都不妨去留意一下啦。 地下隧道如果去嘅时候咧，咁都可以望一望嘅，咁但系就都有指示牌噶啦，就叫大家就唔好咁随便就入去。因为入到入去咧，漆黑嘅环境，你又唔知入边有冇蛇、哦，系咪？又唔知有冇蝙蝠、 啊， 系啦。去到呢啲位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吓。咁如果要入去嘅，坚持要入嘅，咁充足嘅 准备啦， 准备功夫啦， 最少电筒啦， 最少有 partner 先啦。 partner 唔好自己一个入去。咁有咩事真系即系互相照应都好重要嘅。 系啦。咁我哋行到呢一段嘅时候，就会去到城门水塘噶咯，系嘛？ 系啦。咁城门水塘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多人都会去嘅郊游嘅地方啦。咁因为嗰度有好多烧烤场啦，咁亦都城门水塘亦都本身有一个半塘径咧，围绕住城门水塘行咧，都好老少咸宜嘅。咁亦都城门水塘景色非常之靓啦。咁我哋之后嘅第七段咧，维信径第七段咧就系城门水塘至到元敦下啦。咁头先一开始讲啦，就会先经过城门水塘好靓嘅一条大坝啦。之后咧就会左边咧会见到一个都几特别嘅，系一个中型嘅日流口啊，即系如果啲水塘嗰啲水城门水塘过多水嘅时候咧，佢就会开放出去排到啲水，系啦，放洪落到去下城门水塘咧。咁如果咁大家咁好彩见到呢一个景观，其实都几宏伟嘅喺嗰个位。 哦，是话我行咗咁多次，我真 系未 见过， 全部都干水，我只系见过一次咯。咁都几特别，即系有少少。 你竟然有 见过 啊？ 系啊，咁你行得唔够多啦。 系啦，行得唔够多啊！ 大家有可能雨季啊嘅时候去睇会。即系机会高啲啦，当然、多水嘅时候 系，我 净 系 见 到佢干晒， 系你有个好大嘅 中 型， 好似我荷包咁，系 有消费券啊嘛， 啊好嘢吓， 唔会干嘅，唔会干 嘅， 系啦，所以大家不妨去大埔嘅时候留意一下呢个中型嘅日出后位啦。咁之后咧就头先讲半塘径啦，咁半塘径基本上系平路嚟嘅，咁都冇乜上落啦，沿住水塘嗰度。兜嚟兜去，咁但系咧好靓嘅，因为咧其实城门水塘附近有好多八千层啦，咁相映成照啊，咁所以即系好多人都会喺嗰度有啲打卡啊、影相啦，好似去咗第二个世界咁。 哦，系啊，嗰度有几个位咧，系真系你又估唔到，哇，靓得咁紧要、啊。 你都有啲水啲颜色咧，好特别嘅，嗰、那个翠绿啊，加上附近啲树啊， 倒影啊， 系啦，又有啲。好靓嘅八千层啲树打横瞓咗喺度咁样，就日都好多人喺嗰度影婚纱相。 啊，系啊，系 啊，其实嗰个位影婚纱相都几辛苦嘅， 又有又热啦，又蚊啦。 你最惨咪要着住婚纱、啊。 咁呢啲嘢要靓噶嘛？ 咁啊系。 系啦，一生人一次，咁梗系要几辛苦都值得。 你会去嗰度影啊？定系你影咗噶啦？ 我未，不过都可以考虑下去。 好，等睇啊！ 好。咁系啦，讲城门水塘就大家都成日去啦，咁所以佢好。好多交通工具嘅，最常见大家就会去荃湾嗰度搭小巴，系啦，82号小巴。咁另外如果唔介意行多少少嘅，就会开喺城门水塘行城门道出翻去可丰中学嗰边嗰度，咁又有好多巴士城门隧道嗰度可以搭嘅。 哦，系，有阵时我即系叫做行山嘅时候咧，我都会喺。城门水塘附近一带咧离开嘅，咁我因为我自己住新界地方，我就直头咧小巴都唔搭，就落翻落去头先 阿 Debbie 讲嗰个火风中学嗰个位咧，咁啊直接可以有巴士翻翻新界嘛， 翻大埔啊嗰啲都好方便， 沙田啊，全部都有车。 所以其实城门水塘系都系一个好热门嘅交流点咯，吓、老少咸宜，交通又方便。 系啦，咁啊呢个都系几好嘅一个路线啦。嗱，我哋去住城门水塘先，由城门水塘出发，咁下次就可以行晒成条呢一个嘅维信径啦。 O、okay, K， 好，下次再讲，拜拜。 唔该晒 Debbie 啊，咁啊要行晒成条城门水塘咧，都已经难噶啦，你要预几个钟头啊。不过星期六日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想行晒成条维信径咁样。又得啫，不过记住注意住补给啊吓，咁啊佢都好好噶啦。Debbie 之前都同我哋提过咧，维信径由呢个港岛横跨去呢、這、一个经过呢个维多利亚港，由观塘蓝田嗰度再开始噶嘛，咁所以又有机会俾你补给都得嘅。好啦，时间好快就到早上嘅七点钟嘅，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会有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各位听众，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客之间的关系令商户失去客人。意大利政府亦通过类似计划，要求教师必须持有免疫证明。坐火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乘客亦必须持有绿色通行证，证明已经打了最少一剂疫苗，检测结果呈阴性，或者近期从确诊中康复过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其中上水和新田一带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热带风暴卢碧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早上6点，卢碧集结在厦门的西南偏西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望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话咁快，7:06嘅时间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首先有白元浩小白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早同我哋睇下呢个先系睇交通嘅有阿二拎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二拎咁啊，都有睇奥运啦，系咪啊？冇眼瞓好嘢、啊， 梗系啦。 系啦，咁啊，梗系啦，冇时差嘛。咁啊，交通方面点咧？ 交通方面咧，今日隧道咧都系而家各个出入口都系畅顺嘅。咁、另外咧就讲两个封路，喺西区嘅搬咸道有石墙树保育工程，介乎高街至到卑利士道之间嘅一段咧系会局部收窄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大角咀咧有爆水管，福泽街嘅唯一行车线而家仍然系封闭紧噶。 嗯， 系啦，咁大致上就系咁啦。 哦，咁希望星期五都路路畅通啦，系咪、 啊？ 好，唔该晒二丁，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就有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头先听到二零讲话大角咀嗰啲爆水管封路嗰啲，喂，影唔影响到你噶？ 唔影响，大角咀都好大噶嘛，话晒个大 字啊！ 通常都系咁啦， 先食生日先 食啊！啊，黄大仙有个大仙指点你嘅迷津啊！今日希望大家唔需要指点迷津啦、啊，都路路畅通啊！吓咁啊！听晨香港电台的交通消息，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天气方面咧，今日都系山雨欲来啦。依家未落出雨咧，唔代表啊，一阵间唔落雨啦。咁今日咧都要带备雨具啦，因为都 feel 到啦，呢两日啊，天气咧唔多稳定，而且咧、一落起雨上嚟咧， 系 人咁品啊，哇，好大好大雨。 都话啦，寻晚都好大雨落，曾经咧挂过黄雨同埋红雨添啊。原来寻晚有冇吵醒你啊？ 冇喎、啊，因为真係可能太攰啊，熟睡之中啊，根本都冇时间啊，天跌落嚟啊都当被冚啊，点解呢？因为太攰啦、啊、普遍香港人都系咁啊，近排呢好多嘢要睇，又要呢睇食个市，又要睇住奥运。 睇住奥运啦。 好嘅消息咁啊，当然转个头小白呢又会带嚟更加多呢、這个东京奥运嘅资讯啦。详细天气交返俾你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快啲返入嚟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呢係有骤雨同埋呢有狂风雷暴㗎。最高嘅气温大概呢都会去到29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嘅吹强风，咁啊见到海面呢就有涌浪，咁啊大家要记住啊，远离岸边啊。咁啊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雨嘅。咁如果谂住喺星期六日咧安排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朋友咧，似乎咧都要谂一谂啦吓，可能要 hold 一 hold 先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嘅。咁啊，嚟到早上嘅7:09啦，咁啊可以先听听我哋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嗱，望下个日历咧，即系吓过两日，你话时间过得几快咧，就七月噶。 哎呀，我都好忙啊，真系忙到七月啦，系咪啊？ 点解七月特别忙嘅？ 系、哎、我哋做风俗研究嘅咧、即系通常咧就农历做人嘅，就唔睇新历嘅。真、系有时你同我讲日子， 我都扮演系嘅，都系讲农历嘅。 冇错啦。咁有几个农历咧都系好忙嘅。 嗯。 譬如话农历嘅三月就天后诞。 系。 啊，农历嘅五月就端午节拍龙舟。 嗯。 啊，咁农历七月咧。就鬼节，鬼节喺香港嚟讲咧，嗱我咁讲，其实系香港一个最特色，亦都系最忙碌嘅传统嘅风俗嘅一个月份，真系好忙碌嘅。点解咧？因为成个农历七月啊，系全个香港各个社区都有关于鬼节嘅活动嘅。 咁啊系，即系你话大型嘅又会有一啲嘅， 小型又更加有啦， 小型自己家家户户可能 个农历七月。度度都有嘢睇，如果你有心机，七月你真系放成个月假得。 有咩睇咧？咁到底 真系多嘢睇啦。 嗱， 一般人讲起鬼节，七月十四，咁啊呢度有两个误解嘅。 系 第一，七月十四并不是我哋中国传统个鬼节，系七月十五先啱。 哦， 农历七月十五，咁点解咧？传说咧就话咧，即系原一客家人啊，元朝嘅时候。即係喺宋末元初嘅時候，就要走呢個元兵殺道。咁咧佢哋各一日就七月十五鬼節啦，要拜神噶啦。但因為元兵就嚟到啦，所以佢哋提早一日，七月十四嗰日就做祭祖，即係拜神。咁跟住咧一拜完就雞兄就走啦。咁後來咧呢、這個咁嘅做法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普遍咗。咁啊，只要大家都誤會咗阿龍嘅七月十四係鬼節，其實係七月十五，無論係道教因為佛教。都是以七月十五作为祭祀呢个祖先或者游魂野鬼的日子。呢个第一。第二，如果要祭祀游魂野鬼或者祭祀祖先呢，并不是七月十五一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民间里面来讲呢，有太多地方同一时间做嘢呢，唔掂呀。因为有些地方要做神功戏啦，我哋俾啲幽魂体呀成㗎嘛。啲人都戏班係咪。所以佢哋就将个日子推前推后。所以呢好耐以嚟，成個農曆七月，農曆七月成三日啦，都叫做鬼節期。 係 咁咧，七月初一就叫鬼門關，拉屎個最尾嗰日就叫做山鬼門關。嗱呢樣嘢特別喺潮汕人，潮汕人嘅傳統裏邊咧特別重視嘅。 係 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咧，嗰啲潮人團體咧，七月初一會拜神㗎。點解咧？開鬼門關。去到最後尾嗰日。佢哋又要拜神噶， 因為山啊， 山鬼門關，跟住做埋地藏誕， 地藏诞是什么呢？地藏王生日啊， 又是七月的， 七月通常是七月最后尾廿九，七月廿九嗱嗰日嘅啱啱好啦，啱啱好啦，地藏系睇啲幽魂野鬼噶嘛，超度佢哋噶嘛，以嗰日作为一个纪念日咁啊啱晒啦。 哦，嗱我就记得咧喺民间上面有好多嘅传统，就话即系开咗鬼门关咧，就即系可能有好多幽魂野鬼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就会话烧衣啊、烧家衣啊，又或者有好多嗰啲禁忌，就话咩唔好拍长旗啊嗰啲咁。佳哥有冇听过即系相类似嘅呢啲传统咧？ 我阿嫲咧系一个好虔诚嘅佛教徒加民间宗教信众， 系 咁咧好细个，好细个开始咧，我屋企已经耳闻目染好多呢啲拜神嘅嘢噶啦，咁样嘅。咁啊，我记得咧，首先过鬼节咧，第一件事梗系要烧家衣啦。 系 点解要烧家衣咧？因为系游魂嘅鬼。嗱，记住一样嘢，今时今日咧，我哋好多人都觉得鬼节我哋祭祀先人，即系我哋会去拜山，去骨灰庵拜祖先，系咪啊？但其实鬼节最初的原意不是祭祀自己的先人的，是什么？是游魂野鬼， 是 游魂野，是那些 无主孤魂，他们没得吃，没得着，很惨。我们就借了这个时间 去安抚他们，去积阴德， 是 吧？所以我们要烧戒衣。如果我烧给祖先，为什么要烧戒衣？是不是 随时都烧得 到，是在个墓前，在个坟前烧得，为什么烧戒衣？是吧？烧戒衣要接什么呢？要接嗰啲叫七彩衣啊，咁我哋咪见一沓嗰啲七色嘅嗰啲，其实系咩咧？嗰啲其实系布嚟啊，代表布匹。 系 我哋将佢咧接好咗一条条团长，即系代表咧就方便，即系烧嘅时候方便啲啦。其实代表烧啲衣，烧啲布啊，俾啲游魂嘅鬼去做衫着衫啊。咁跟住喺街度咧要撒水饭，俾佢哋食。啊，仲最屘仲要俾錢佢哋使，就以前咧細個咧係會殺啲猴子落地下噶，所以咧僆仔嗰陣時候咧會執猴子噶。 哦，我有聽過話，千祈唔好執啊嘛，七月嘅時候。 我講下啦，你有錢梗唔執啦，冇錢咧執唔執係咪先？以前係會執猴子噶。 係 香港，我睇翻啲舊報紙，一戰前咁啊試過咧，係因為執猴子打交啊，所以咧政府係唔俾人叫啲人唔好殺錢落地下度啊，免引起混亂啊。今時今日分分鐘拉到似啊！ 就是冇乱嚟啊！ 系啊， 但我谂而家比较普遍会见到啲人系烧溪钱咯。 烧溪钱，溪钱我哋传统嘅，我哋叫做纸钱啦，传统嘅纸制品啦，元宝啊，溪钱呢啲啊嘛，因为金顶、银顶啊，溪钱呢都系呢啲啦咁样。咁同埋咧就通常都会加啲咩咧，就往生钱啦，往生钱啦吓咁啊。咁就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民間嘅約定俗成嘅嘢啫，咁樣。咁一般嚟講咧，就如果係燒家衣，我就會用嘅。如果我祭祀祖先咧，往生前就唔使啦，因為我諗我啲祖先已經往生曬㗎啦。即係已經。 但我有聽過啲人講話，如果真係話祭祀祖先嘅話咧，要喺嗰個祭祀品嘅側邊咧，都擺一啲嘅金銀啊，或者係一啲嘅溪錢咧，就話俾其他啲人好似當買路錢咁樣噶嘛。 係，佢哋會係咁嘅，因為咧。當你擺住祭祀祖先嘅時候咧，驚有人搶啊，驚有人搶啊，咁你梗係順便嘅要安撫下我哋，等我哋唔好同個祖先搶啦。所以咧，我細個嗰時已經我屋企人已經教噶啦。譬如話你而家咪好興買附件袋嘅，咁啲附件袋一定要寫明俾邊個？你唔寫明俾邊個咧， 就大件事啦。 人哋嚟搶嘅喎，係咪啊？一定要貼好曬郵票啊，寫好曬名俾邊個？如果唔係隔離咗又喂冇名喎，你話你㗎咁樣咁啊搶嘅喎，係咪啊？祖先收唔到，即係由啲民間講法啦。咁不過講真，我始終有一個態度嘅，做呢啲傳統嘢，做咗個冇做。 係 你唔知有冇用，但你唔做，如果佢假如有用，咁你點算咧？ 系啦，都系自己求心安啦。 系，呢个真系求心安啦，一个传统啦，所费无几，所花无几，就表下自己嘅心意啦。 都系嗰句七月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成日听人哋讲啊，安抚人哋最有效嘅说话系乜嘢咧？就系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所以唔使咁惊嘅，系咯，都系啲传统文化嘢嚟嘅啫。 系， 咁朝早唔该晒佳哥。 OK， 拜拜。 唔该晒 Bobby， 唔该晒佳哥。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可以先同听众睇一睇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都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噶。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17分，咁啊，室外温27、2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3%嘅。嚟到朝头早嘅有晨光第一线，继续嘅朝头早嘅时间陪住你。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空手道代表刘慕常过关斩将创佳绩，在女子个人型项目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多一面的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8月8号东京奥运就完结了。看回今届的奥运相当特别了。2020东京奥运是历史以来第一次迟到的奥运会。奥运会失去了掌声，因为官方规定所有入场人士都要佩戴口罩，不准与其他人击掌。而对参与的运动员来说，就需要在出发日本之前经过最少2次的检测，并且到达之后每一日接受检测的。加上禁止赛后庆祝、观光以及团体用餐等等活动，以及有关在最后一场赛事之后48小时之内要离开日本的规定，他们都希望用这些方法可以减低感染的风险。 东京奥运知多啲， 奖牌方面又有突破了。除了暂时领先的中国排第一之外，美国第二，东道主第三值得留意之外，卡塔尔的巴尔希姆和意大利的坦贝利在早前的跳高比赛入面以相同的成绩双双赢得男子跳高金牌。我们成日都说冠军永远只是得一个，原来今次奥运田径项目109年以来第一次有运动员瓜分金牌的。受到疫情影响，今届的运动会和传媒都特别用多了社交网络沟通和分享 #Tokyo2020 或者 #TokyoOlympics， 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运动员上传奥运的精彩片段的，当中有可爱、得意，也都有非常认真和热血的。如果你都有时间的，不妨也都试试搜寻一下，看看今届有什么精彩的回忆。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李俊杰，今次代表香港电台来到伊豆采访香港单车队。 单车方面，李慧思整个的过程最关键会是哪一个时候呢？ 其实呢，李慧思在这个海林赛攞第8名，其实我就这样看他的比赛过程啦，都其实觉得他表现不错的。因为其实他之前一日啦，就喺復活賽嗰度啦，就贏曬其他對手。見到佢個爆炸力都好犀利嘅，跟住咧就去到呢、半準決賽。半準決賽咧亦都順利晉級啦。咁嗰陣時我都驚驚地，因為見到咧喺嗰場比賽後面有兩個車手咧就係、撞車炒咗車，咁又跟住令到前面嗰4名選手咧就好容易晉級啦。咁去到準決賽嗰陣時啦。李慧思嘅比賽過程當中咧，其實喺最尾想發嚟嘅階段咧，係咁啱咧，就係、喺一個叫做我哋坐咗包廂啊，就係咧有幾名嘅選手包圍住佢咧，好難去即係發力，發揮唔到佢自己嗰個爆炸力，令到最尾咧就去唔到即係頭幾名可以去晉級。咁其實我哋見到個過程嚟講咧，都唔係話佢狀態啊，或者點樣，而係有時比賽都係要靠啲運啦。因為其實我哋賽後咧都有問教練沈金康嘅， 沈教练呢其实都有提到，因为本身海林赛呢一个赛事就好千变万化嘅，有好多嘅可能性出现，因为其实有六名车手喺个赛事入面啦，其实都好容易有一啲嘅变数产生，好似头先所讲嘅，譬如坐咗包厢啊，或者有啲碰撞啊，呢啲都系好难免嘅。咁我哋问佢，其实李慧思嘅状态点样？佢话李慧思嘅状态其实冇问题嘅。咁我哋希望佢嚟紧嘅比赛有机会可以发挥到。而且呢喺个争先赛嗰度呢，我哋都觉得个希望大啲嘅，因为争先赛系一对一嘛，咁变咗呢即係俾几名车手夹住啊，或者坐包厢啊，俾其他嘢影响到嘅机会就微啲，所以相对嚟讲呢我自己觉得李慧思系更加有把握。 东京奥运知多啲。 奥运女子团体乒乓球方面，港队可能睇咗好多鬼片，个胆大咗好多，咁所以喺铜牌战击败咗德国队。你认为整场嘅赛事入面，港队喺边一方面做得好好，咁导致佢哋喺个铜牌战入面获胜呢？ 大家都见到呢，就教练李靖就喺个调动上面好明显就同之前唔同啦，双打同单打都唔同。双打呢就苏慧恩变咗打单打，双打就变咗系杜海琴同埋李浩晴。呢、这个组合系同之前嘅完全唔同嘅。其实我哋睇返咁多场比赛呢，这个调动都几大胆，因为其实喺入去铜牌赛之前嘅四强啦，咁一路都系用緊旧嘅阵容去打，但系突然间喺场争铜牌咁紧要嘅赛事去做一个咁大嘅转变，其实都真係要好有膽量。而好明顯見到，即係當然係球員係打得好好啦，佢哋嘅發揮好好啊，蘇慧欣打單打越打越有信心啊，呢一啲都係好重要啦，佢自己本身。但係真係見到呢李靖教練嗰個調動呢係令人都佩服嘅，因為都唔係個個敢喺呢啲大賽嘅關鍵時刻呢做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呢面銅牌呢都相當之實至名歸。 东京奥运知多啲， 采访奥运同其他大型运动会有啲乜嘢明显嘅分别呢？喺你自己嘅经历入边啊，今次日本举办奥运会，整体而言会唔会觉得佢哋已经做得相当之好，定还是真系有好多美中不足嘅地方呢？ 先讲奥运同其他大型运动会，即系如果系相比起亚运或者东亚运，其实个分别当然就系个水准啦，同埋个难度高好多啦。因为奥运的而且确系全世界真系最顶级、最顶级嘅高手都喺呢度，因为咁高水平同埋有咁多国家参与，咁大型，咁其实喺各方面嘅无论系部署安排都系比较仔细啦，可能系亦都系会比较个感觉咧，令人觉得系真系最高水平嘅比赛。其实如果讲翻日本举办呢次奥运，其实我认为喺疫情之下都真系做得相当好。因为其实系好困难嘅，要喺咁疫情严重嘅情况之下，要举办一个咁大型嘅运动会。相对起之前嘅运动会，我会觉得系净系计嘅难度都高好多咯。所以你话日本人做嘢出名就系仔细啦。咁佢哋其实好多细节已经系谂好咗啦。即系我觉得，譬如佢哋知道可能喺啲车嘅安排上面，可能未必够啲记者去一度地方去一度地方嘅。咁佢又出一啲的士券去俾一啲的士商嚟去载一啲记者咁。等等一啲比较，即係好細節嘅嘢都帮你諗埋，咁所以比较嚟讲，我觉得其实日本都做得相当唔错啦，喺个咁高难度嘅情况之下。 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届原本係主打日本嘅软实力，咁但係事与愿违。如果讲返五年前你入奥运会闭幕仪式嘅时候，今日嘅奥运同你当初想象嘅奥运会係咪有好大出入呢？ 我谂咧，其实五年前讲紧里约奥运咧，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就系当时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用一个马里奥嘅形象出现，咁大家可能会即系好有啲期待嘅，好似好得意啊，或者系会好多动漫啊，或者系有好日本当代文化。其实本身喺今届嘅开幕之前，大家都系咁嘅预测。咁出到嚟其實都唔係完全冇，不過係冇可能冇想象中咁多。咁但係 是在这个开幕礼呢，其实都是展示到日本的软实力的，有很多的地方都一些文化一些等等啊。咁其实今届的奥运会同我想象中，因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啦，一路都已经觉得佢系会有好多防疫措施，因为之前仲担心咧，因为疫情可能搞唔成。咁即使搞得成，都系要好多措施。当然其中一个最大嘅最深刻嘅印象，就系因为防疫措施之下，有好多嘅场馆都冇观众。一个冇观众嘅大型运动会咧，我都真系第一次见。咁而個氣氛係好唔同嘅，咁變咗我哋去前兩日開始去伊豆啦，咁我哋去伊豆咧係一個少有地有現場觀眾嘅一個運動項目啦，場地單車。咁見到咧有觀眾嘅歡呼聲啊，見到譬如啊，你會見到日本嘅選手出場咧，佢哋會特別歡呼啊，即係呢啲即係有啲主場之利啊，咁呢啲先係一種即係大型運動會嘅感覺咯。咁如果係少嘅呢啲嘢咧，係的而且確冇辦法係爭少少，咁不過整體嚟講，日本嗰個主辦同埋喺呢個安排方面都做得唔錯，咁不過仍然係都係嗰句啦，喺疫情之下有多嘢受影響啦，例如我哋喺街上面啦，都會唔係好感受到奧運氣氛，因為可能好多日本民眾未必咁想今屆奧運照樣舉行。咁變咗好少地喺一個大型運動會嘅城市裏面，即係完全地冇呢一種嘅氣氛，呢一種都係幾特別嘅。 東京奧運知多啲。 東京奧運仲有幾日啦，而即將舉行嘅2024年舉辦嘅巴黎奧運咧，原來而家已經開始籌備工作啦。啱啱新鲜滚热辣，佢哋亦都向传媒公布咗奥运会同埋残奥会嘅标志，亦都系历史上首次奥运会同埋残奥会会用同一个嘅会徽噶。巴黎奥组委就希望用同一个理念同埋标准举办两个体育盛事。今届奥运印象最深刻嘅地方，就系我哋又可以睇得到香港人再一次非常团结，一齐支持属于我哋嘅运动员。希望今届奥运完结之后，你都唔系净系得个体字。可以身体力行，做多啲运动啦。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是八月六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廿八，适宜嫁娶、纳采、开市、出行、动土、迁徙、上梁、入宅。 今日好过琴日，舒服晒， 日日都可以过得咁舒服噶。今日记祭祀祈福。 哎呀，点啊？ 冇乜点啊，都系咁咯。今日都系国际啤酒日， 我会约埋一班朋友饮翻杯，倾下偈，当然系会揾成年嘅朋友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为大部分香港居民提供临时避风港，延长他们在美国的逗留时间，以回应北京打压香港的民主。根据备忘录，拜登以有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原因为由，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身处美国的香港居民实施长达18个月的暂缓遣返。拜登说，中国过去一年持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香港剩余的民主程序和制度，限制学术自由并打压新闻自由，美国不会动摇对港人的支持。外交部驻港公署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推出所谓涉港备忘录。发言人说，美方罔顾基本事实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张胆美化反中乱港分子，声声作态提供所谓避风港，就是妄图唱衰香港、污名中国，千方百计搞小动作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6，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2%啊。提下钟哥，整咗呢个消费欠你啊，登记咗，诶，整咗， 系啊，不过我系第二批啊嘛， 系啊， 咁啊，9月1日好似系先有钱落，即系第一个2000蚊。 唔紧要啊，你都唔等住， 等噶， 你等咩？ 好赶， 好赶，一开始你又唔早啲申请啊， 咁你又唔提我啊， 好有提啊， 好 last day 提我， 唔紧要，嗱，有第二轮噶嘛，到时再提你。 而家咪第二轮咯，即系第二轮嘅第一次。 佢搞掂咗啦，唔使再提啦，我哋 系。咁咪提你下一次多啲钱再发放落去做消费券嘅。 但系咧，由于我迟咗啦，所以呢个月咧就砸使啦， 系 即系冇钱使。 我哋会请你食早餐 啊！小问题啦， 明噶啦，明噶啦。 早餐呢啲食得几多钱啊？皮毛嚟啊！最紧要大家一齐出去咧，搵到食啊！ 所以大家开心。 我四个拍档系好嘅，嗱 ，O 啊早餐， 系 Kitty 就晏昼，小白夜晚， 系 突然间霎时间想食个宵夜，打俾芭比，哇啱啱， 有时好啲添啊！直情有埋甜品食啊，因为有埋阿星啊嘛， 系 系啊，不过阿星又离开咗我哋啦。不过今日咧都会有啲新嘅环节嘅，密切留意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冇错啊，嗱，咁今日咧我就系想讲下一啲优惠券啊。咁消费券啊，最近大家就热烘烘啦，即系谂下点样用啊，登记啊，几时用啊，咁样啦。平时其实咧，都有好多呢啲嘅优惠券噶嘛，即系譬如报纸咁样，以前好兴就剪下报纸嘅，即系嗰啲早餐咧减2元啊，你会买份报纸。你会觉得抵翻，因为里面夹住嗰份嘅优惠券咧，仲贵过份报纸嘅。咁所以通常咧，我屋企人都有个习惯，就系一定每一朝都会买份报纸，咁啊翻嚟睇下有啲咩优惠咯。 你用先至会有优惠嘅啫，你未必会用啊。 但系嗰啲其实都好容易用到，即系佢又唔系嗰啲魔鬼再条款啊嗰啲嘅，即系好简单。总之你真系去买个早餐或者食个午餐，咁唔同餐厅都会有嘅嗰阵时，而家都少啲咯。我哋而家都有报纸喺度。 有趣啊，香港依家咧即系咸淡水交界，介乎喺咧啲阿公阿婆都用呢个消费券啦，用部手机嘟嘟下咧，再加上一啲好 low tech 啊，好土炮，意思系咩？头先 Kitty 讲啦， 报纸啦，或者贴贴纸啦。 其实咧啲便利店俾你啲 coupon 咧，都系一张 纸嚟噶嘛， 嗰张纸系平时收据嚟嘅。咁我喺度拗晒头，唔系话即系无现金支付或者用少啲纸张啊，用手机嘟嘅咩？其实嗰啲手机嗰啲优惠券可以过翻落你手机噶嘛。咁你嘟消费券又系用手机，但系咧。送張 coupon 俾你又用翻紙張，我真係拗曬。 我哋冇可能喺我哋可見嘅將來完全取代咗嘅，因為始終有一班嘅前輩們咧，佢哋未習慣或者未能夠擁有智能電話啊嘛，咁你要兼顧佢哋嘅需要。喂，如果佢哋個個都話、哦、一定要電子消費，佢真係冇嘅時候咧，咁啊好似賴低咗佢哋，又唔應該出現噶嘛。 同埋有啲小店咧，可能佢哋都未必會即係擺錢落去整個程式啊。即係譬如我當我去買一啲寵物嘅零食咁樣啦，嗰間鋪頭都係用緊一啲即係儲貼紙啊或者吸印仔嘅方式，即係每次你買滿幾多錢，佢就吸一吸，係啦，咁你儲住嗰張卡仔，咁你永遠個銀包咧都係好漲嘅，因為硬係有幾張，唔係因為錢啦，係啊，係有幾張嗰啲卡咧喺度儲緊嗰啲stamp 啊，储紧嗰啲贴纸仔啊，咁样样。喂，咁你哋有冇谂过到底呢一啲优惠券啊？第一张系边个谂出嚟嘅咧？即系呢一条桥沿用咗咁耐啦，到而家大家都一路无论个时代点样变迁都好，即系电子又好，继续用翻一啲实体嘅又好，都继续用紧呢一条桥。 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啱。 你知系咪？ 我就 系 想知道，我都唔知道。 我 都好想 咁啱，我就知啦。咁 唔系估下先啊？ 唔系即系嗰啲最老套嗰啲啊？嗰、那个人叫做优惠，所以佢发明咗佢就叫做优惠券啊。咁唔系咁老套。 系一个国家嘅邮政局谂出嚟噶，因为草拟印花都叫 stamp 咁样系咪？即系邮票咁样。嗱，我估日本或者估英国啦，咁样如果俾我估嘅话，系啦。 嗱，其实咧呢一间公司咧到而家都依然存在喺度，亦都系咧非常之咁普遍或者。都几受欢迎啦，叫做系饮品嚟嘅，系啦，即系佢嘅创办人谂出嚟第一张，即系根据我揾到嘅资料啦，佢就话喺1887年咧，就系呢间汽水厂 红色嗰个咧，系、啦，系啦，佢话其中一个创办人咧就手写咗几千张优惠券，系因为嗰阵时可能真系冇嗰啲咩影印机啊，所有嘢啦，咁但系佢就好想做一个推广，咁佢就手写咗几千张，就将呢啲优惠券咧邮寄俾嗰啲潜在嘅客户。或者咧，系放喺嗰啲雜誌入邊，即系呢兩樣嘢啦，有幾千張就咁樣發放出去啦。咁、客人咧，當時攞到一張呢啲券咧，就可以換一杯嘅 汽水。 飲完之後，即係飲完嗰罐嘅汽水之後咧，就再可以用五毫子去到購買，即係呢個優惠咧，其實唔係 one off 嘅。 但係手寫啊， 係啊， 佢唔驚啲人盜用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寫多一萬張出嚟，佢唔驚嘅。 其實我估咧，佢冇乜所謂，即係如果佢做得呢樣嘢咧，可能佢係真係想等多啲人去試佢嘅產品，因為講緊1880几年嘅時候，可能佢覺得嗰一陣咪豪俾你咯。咁如果你飲完之後你會中意嘅，你之後就會成為咗一個習慣嘅。 好似呢个汽水厂牌一开始咧做出嚟咧，全个国家即系佢哋方面饮嗰啲朋友都觉得好难饮噶，系即系觉得，即系本身就饮水啊，饮果汁噶啫嘛，即系冇嗰个文化，冇嗰个汽水文化，汽水呢样嘢系好崭新噶嘛。即系话又有气又甜甜地，但 系 嗰阵味系好独特噶嘛。 系 凡有一啲好独特嘅嘢咧，其实喺呢个世界咧系要时间去适应噶。系、啊， 所以佢就俾啲机会你去适应咯。即系一来就唔使钱，跟住如果你再想试多次，到底得唔得咧？咁样第二下咧，其实都系平嘅，佢都俾一个优惠价你咧，再去换多一罐咁样嘅。咁呢一个嘅策略咧，都成功令到佢哋个饮品咧做咗一个市场主导嘅产品，即系本身。可能好似阿 O 咁讲嘅，唔系太受欢迎啊，或者唔系太多人识啊，或者太多人识啦，系啊，唔系太多人识啦。咁后来咧就真系多咗人去买啦。咁其他嘅商人当然就梗系仿效佢呢个做法啦，又喺度写一啲优惠券啦。咁从此之后咧就好多呢啲优惠券产生，再而之咧就多咗一啲咧叫做专门管理优惠券嘅公司出现咗，即系1957年嘅时候咧，就出现咗第一间啦。呢啲专门管理优惠券嘅公司系做咩嘅咧？就系专门制作同埋计算。即系有时咧，你想俾优惠人哋，但系你又觉得，到底呢一个折头会唔会自己蚀钱啊？会唔会俾得太多或者太少又吸引唔到人咧？跟住就有呢啲公司出现，帮你计算一下啊，大概你打个咩折，嗰张优惠券应该譬如几多钱，咁人哋使几多钱，你就俾翻个优惠佢，系最划算嘅，即系帮你计嗰条数。然后咧，再会帮你睇下你之后用晒呢一笔优惠券咧，你可以赚到几多钱，即系一个帮你计数嘅专家，系啦，帮你出埋呢啲优惠券，咁咧就成为咗即系美国人咧，1960几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多人用呢啲嘢。 你讲嘅优惠券点嚟啫？ 系啊， 但系优惠就并不是嗰个年代先有啦。 系啊系啊， 优惠就好耐之前，俾个折头你啊，嗰啲已经系优惠啦。 系啊， 但系真系出一张纸话俾你听。系呢样嘢咧，你有着数啦， 会 平啲咁样，就系1880几系咪？ 系1880几年系。 系呢个汽水厂啦。咁但系咧，我都唔系好敢肯定， 系 因为以前咧睇好多 古装系嘛？ 古装其实中国嘅古装又好，或者外国嘅古装都好啊，成日都有呢啲即系间唔中有呢啲情节出现嘅，就系写一啲字。跟住你攞住呢張字去一啲譜號咧，你就可以換一啲嘢嘅，都有呢啲咁樣嘅情節。但係當然啦，究竟係而家啲人作，還是有冇歷史嘅根據就唔知啦。 又或者個規模咯，即係可能你一張半張咁樣， 係 寫俾阿小陳咁樣，咁佢就梗係冇人知啦。 成千張咁樣又唔同啦。 我睇過咧一啲文章講咧，舊時咧啲優惠唔興用 percentage 去計嘅 ，percentage 啊或者打折啊，甚或乎好似 Kitty 咁樣講啦，即係儲印花咧，真係即係比較近年代啲咧先會發生咁樣。舊時係興咩咧？買一送一。或者买一送二，意思系咩？旧时喂屋企生养众多嘛，闲闲地啊，都同你讲啊，有五六个小朋友啦，梗系买一送二，买一送一抵啦。咁即系其实优惠背后蕴藏嗰个概念就 系 靠住抵呢个字，而去赚取多啲嘅利润啊嘛。咁所以咧，旧时哇，你仲要我呢个掌柜喺度计 個店小二仲要計啊，究竟咧嗰個紅燒豬手咧俾個七折你啊咁啊！即係舊時咧就特別係內地啦或者中國啦，就好少打折嗰個概念。 呢、這個亦都好值得商討喎，因為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優惠咧都 depends 佢哋提供個服務同埋產品嘅性質啦。即係如果我即刻諗下，我係買一啲容易過期嘅，或者唔想雜貨喺度，咁我梗係買一送三啦，係咪先？咁即係一來就優惠，二來就去貨啊嘛。咁、但係譬如你想嗰啲人係真係用得到嘅，即係譬如我嗰個係可能即係嗰啲零食，你一個月先食到半樽嘅咁樣，咁佢未必會肯買一送四，佢都未必會覺得有用噶嘛，對於佢嚟講。 話說呢啲優惠啊，優惠券又好，優惠都好啊，兩個單位嘅啫，一個就係買嘅，一個就係賣嗰個啦。你覺得邊一個有著數啲？ 我覺得是 win-win 雙贏， 唔會 冇可能的 一定是雙人贏的嗱， 點解阿崔傑同話 win-win 雙贏呢？ 因為佢未試過做雙人， 好明顯佢係用開優惠券嘅人咯。佢覺得自己一定係攞到人哋著數啊嘛。但係人哋點會計到一條數係我會蝕底啊？ 我嗰角度咧，我就唔係覺得我攞到佢著數，我係覺得比起平時我冇呢一樣嘢咧。我都叫做抵咗，因為咧佢做生意唔通佢蝕住俾我咩？咁呢個我都明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開心個位係咩咧？即係如果冇呢樣嘢，而我都必須要使錢去嘅，咁嗰個就係我本身個成本啊嘛。即係我唔好計我應該免費得到嗰樣嘢啊。咁所以如果我都平咗去得到咧，我都應該要開心嘅。我覺得。 所以其實咧，就算佢貴咗啊，你都應該開心啊，因為你多咗一份喜悦啊嘛。你覺得我自己著數咗喎。 係啊，我都覺得係。有陣時你買完嘢咧，自己覺得開心就得㗎啦。係 啊， 唔使話即係諗啊，這個、呢個咧又貴咗兩蚊，嗰個又平咗個半咧，搞盡腦汁咁。嗱，琴日真人真事，我真係發生咗一件咁嘅事。去超級市場啦，即係做曬啲嘢咁啊，買幾罐啤酒啦。咁用消費券，我都未開始用，琴日第一次用嘅啫。咁啊攞個手機應用程式攞嚟嘟啦，嘟之前咁啊，梗係揀下啲啤酒啦。咁我喺度諗啊，屋企兩個人咧買六罐裝咧，我好似全部我自己飲曬，好似好肥咁咁樣。咁不如買兩罐裝啦。咁兩罐裝咧就六個二一罐，六個二一罐。 通常買少啲就應該會 貴 啲嘅， 六個二一罐。咁啊六罐裝咧，咁就6636，佢大概$37到啦。咁嗱，你哋會買六罐裝定還是買咧？一罐一罐。 喂，你講啲上落係爭一毫子到嘅啫，每罐爭一毫。 咁啊，睇你需要啦。 你知唔知我企咗喺嗰個貨架嗰度幾耐啊？ 幾耐啊？ 企咗五分鐘喺度。 唔似你喎。 係咯。唔知啊，我好想解決呢、這個。 平時咧係少數不必在乎， 咪 咯，我殺錢 嘅。正所謂秒秒鐘幾百萬上落，你而家用咗五分鐘就為咗一毫子。 係啊，我就係 話唔好嘥時間咁樣。 唔係因為我好想咧喺企咗喺嗰個啤酒櫃面前咧，我喺度計，其實點買都冇乜著數嘅。 係啊， 即係買六罐咧，佢最後平幾多俾你咧？好似印象之中啊， 一蚊咁樣係嘛？ 唔係啊，七毫子咋。 係啊， 跟住如果你成罐買咁樣。其实就贵七毫子啦。 咁我会买两罐，我费事托啦，真系。下次等佢再平啲做优惠，先至托多啲翻屋企啊。 系啊， 呢个系我选择。 真人真事就系，我人都有懵咗同埋蠢嘅时候，我就喺度谂，为咗七毫子，我嘥咗人生嘅五分钟喺度攞部手机去计，跟住又有阵时你个心又会多咧。啊，呢个咧就争七毫子，不如另一个日本牌子嘅啤酒啦。啊，嗰个又点样计咧？跟住咧就将嗰三款 成个货架喺度计。 系啊，哇！即係進入咗迷思。 這個正正咧就係而家好多營商嘅叫做 手法 巧妙之處咧，就係你以為好多著數，即係佢每一種汽水為例啊，有一罐啦，兩罐啦，四罐啦，十二罐啦，廿四罐啦，好啦，你逐樣計，你就會計到頭都白。 係啊， 究竟因為佢樣樣價錢嘅組合都唔同，有時候咧，你唔好以為買廿四罐最平喎，原來佢買八罐係最平嘅。 係啊， 佢用呢啲方法咧，去令到你好頭暈。 喂，最頭暈係咩？依家今時你講汽水啦，我早兩日又係想買一支裝嗰啲汽水啦，七蚊雞，我覺得 OK。跟住咧，自己心有愧，飲曬一支咧又好肥嘅，不如買依家係咪有啲 細罐裝 高身啲嘅？嗰啲嘅高身長條型咁樣 啦，係啊， 瘦啲嗰一種， 佢係個罐瘦啲啫。 一樽膠樽裝嗰啲咧，7.5喎，跟住高身裝個樽樽咧，仲要少啲啦，知道個貨 量。好煩，又要除翻幾秒， 係啊，好多 嗰罐$9喎， $9 咁貴啲喎，係咪啊？唉，真係諗唔明白。 咁最後你揀咗 $9嗰罐，因為我想飲少啲。 你咁想瘦，你唔好飲啦。 不過亦都有，即係我哋都係有一份福氣嘅，即係有時候一角幾毫咧，我哋就唔使諗得咁辛苦。咁都係我即係好彩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啲人咧。 就真係而家都仲係一蚊就係一蚊，一毫都要計清楚。即係佢哋可能佢哋個生活上邊未必一定係咁叫做可以咁隨手啊，或者隨心。 慳咗等於賺咗。 係啊，所以希望即係佢哋都可以即係計得精打細算，可以揾到佢哋自己好好嘅生活啦。 随时各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做梦，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错，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想象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不理对或错， 听话 Anson Low 同埋 Eden 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时候，我哋咪后咧都讲好多奥运啊，即系都系好热血嘅一件事，因为见到乒乓波同埋空手道咧又得到铜牌啊，系咪先？ 呢段期间辛苦你啊，小白。 唔好咁讲，其实即系 咁多关于奥运嘅资讯带俾我哋啊。 最紧要即系听众又听得开心啦，因为除咗讲紧成绩之外或者战况之外咧，其实奥运仲有好多嘢，我哋都系非常之值得留意嘅。咁其中一个咧，咪既然讲开奥运啦，咁啊讲下呢个日本嘅盛事。因为点解讲盛事咧？记得嗰个滑板有一场嘅女子滑板比赛，咁啊有一个嘅日本女选手咧，好细个嘅，唔知14岁定系16岁嘅， 系咪攞牌嗰、那个？ 攞牌嗰、那个，咁佢个名叫做开心娜，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有个咁样嘅名字出咗嚟嘅，咁日本传媒都有日报啦，咁样，其实唔单止咧，净系我哋即系华人觉得哇！个名开心娜咁啊，系啊，真系开心娜咁可以答佢。但系咧，其实佢嗰个姓咧系姓开，佢个名叫做心娜，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咁样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原来佢个姓都几特别。 因为我哋用广东话去睇啲汉字，我哋以为系咁样嘅解释啊嘛。 系啊， 但佢哋完全唔系噶嘛。 系啊， 即系你成日话，咁金城武系姓金定还是姓金城啊？ 大家知唔知道佢系姓 金城道咧？ 金城系姓金啊，定还是姓金城？ 我真系唔知道。 金城冇姓金城嘅，但系日本又真系有人姓金嘅，同埋金城咧都好奇怪一个姓氏嚟嘅。佢有兩個讀音嘅，好似係沖繩嘅金城嘅讀音啦，同埋日本本州嗰邊嗰個嘅金城嘅讀音咧，係不一樣嘅。所以你淨係睇金城咧，你再睇埋個讀音咧，譬如日本人就會知道，哦，原來佢係嚟自沖繩嘅咁樣嘅。咁嗱，譬如除咗金城啊，或者頭先講嗰個姓開啦、開心嗱選手之外咧，哦，有啲真係幾得意喎。例如咧，嗱，我哋有佐藤啦，有佐藤，但係如果讀音一樣嘅話咧，其實同一個讀音佢可以寫成漢字係寫砂糖，真係我哋食嗰啲砂糖，所以如果呢啲時候咧，你遞卡片咧就得意啦，咁啲人真係會，其實就算係日本人都佢哋都會覺得你個姓實在太過吊鬼啊，你個姓實在太搞笑，真係會忍唔住。 係咪張卡片其實就係一包砂糖啊？俾包糖你 啊？可以係啊， 小人係砂糖， 即係譬如開心嗱，咁佢咪整個 happy face， 係咯係咯， 係啦，嗱咁啊砂糖係其中一個啦。如果同食有關嘅咧，有啲姓氏係得意喎。佢姓素面，即系我哋食嗰斋面啊，素面又有啦，姓万鱼个万字又有啦。嗱，如果地方嘅佢都得意喎，有啲譬如朋友姓叫做姓东京，咁啊姓东京嘅时候咧，那个读音真系叫翻做 Tokyo 嘅，系啦，咁啊又唔会话有啲特别嘅发音，因为佢可能有阵时姓咧会啲特别发音噶嘛。 其实每个地方咧必定有，即系正所谓每个地方都有百家姓。 系啊， 咁就算你中国地方又好，又或者系用英文嘅地方都好啊，其实都有啲好多嘅姓氏你系拗晒头噶。 系啊，之前咪有个空手道选手佢得奖嘅金牌嘅。咁我唔记得佢姓咩啦，但佢个名系叫一二三噶嘛， 系啦系啦， 一二三，一二三咧又系一个姓嚟嘅， 阿兄妹一齐攞 奖，系啦，即系有一个系除咗系名一二三之外咧，有啲日本人佢哋都系姓一二三，譬如一二三太郎咁样嘅，咁以前有个棒球员，我记得都系姓一二三咁样嘅，都系好出名嘅咁样。如果你话日期咧，嗱用日期去做姓氏又有嘅，例如愚人节，四月一号，四月一日系一个日本人嘅姓嚟嘅， 四月一啊， 四月 系啊，四月一日。咁有啲特別嘅讀音嘅，因為我上嗰啲我又見過喺日本嗰啲書介紹啲得意嘅姓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寫明就係話，四月一日係一個日本人嘅姓嚟嘅， 即係四月一日太郎咁。 四月一日太郎，係啦，咁佢甚至乎可能大家可以試下喺個 keyboard 嗰度打嘅，打嗰啲因為四月一日嘅讀音就變咗唔係我哋平時講個四月一日啊嘛，係啲特別讀音嘅。 但月份都係變名噶啦， 係啊 ，Jan 啊 ，April 啊， 誒係喎 ，May 啊，阿 June 啊 ，Susie 啊 ，Susie 邊個月份啊 ？Susie 你冇記錯喎， 你噏咗其他嘢喎。 嗱，咁佢仲有四月一日係一個日期，都係一個姓之外咧。八月一日又是一个姓嚟嘅，好啦，除了姓日期之外，佢仲有啲咧就是我哋身体嘅嘢嚟嘅，例如鼻毛，有日本人姓鼻毛嘅，系真系我哋嗰个鼻嗰个鼻，跟住一条毛嘅毛，鼻毛啦咁样。咁当然啲读音咧又 唔同啲， 系啦，又系唔同啲嘅。有啲日本人佢系姓牛粪啦，御手洗，御手洗呢个可能好多人都知，御手洗即系洗手间啦，咁系以前一个日本外交官，佢真系姓御手洗嘅。 喂，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讲咗咁多特别嘅姓氏咧，以小白你所知，日本人多唔多改咗自己个名噶？即系改埋个姓噶， 改埋个姓又唔多， 即系冇噶咯。呢啲真系与生俱来。 留意一下，如果系我哋睇咁多日剧啊，即系我哋有限嘅认知嚟自日剧嘅啫，好少明星咧系同姓噶。 同性、 即系撞咗同性嘅好少嘅， 系咪啊？因为姓氏太多啦。 系啊，譬如你睇香港嗰啲或者即系我哋自己啲姓氏咁样，陈李张黄欧洲都系开呢啲咁样啊。咁但系日本嗰啲好少撞性 哦， 系咪？木村咯，木村， 仲有边个？拓咗木村佳乃， 系咯， 两个， 系咯， 冇啦，就最多咪佢个女咯， 唐本咯，唐本咯， 唐本光一咯，唐本光咯， 系咯，咦，我都噏到喎，原来。 唐本光同唐本光好似两个唔同性嘅，一个姓唐本，一个姓唐本光。 民族主义继续推进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呼吁各国在研究放宽对疫苗接种者的入境管理措施，同时采取公平、合理、科学、非歧视性原则。东京奥运今日继续有场地单车比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和李海欣将会出战女子争先赛。女子争先赛共有30位选手参加，他们要先在资格赛200米计时赛较量，最快的24人可以晋级至淘汰阶段的比赛。港队另外两名

我以为是一位成熟的女士，女声啊，佢系一个男仔嚟噶，本地嘅人马，佢原名叫 Rambo， 但系咧传下传下咧就用呢个艺名 Rambo 啊 ，Lovda 先入榜占第十位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 ，Kitty， 钟哥啊，睇下股市咧，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 ，Kitty， 中国欧，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啦，今日市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当然今日即系除咗睇股市啊，仲要睇下，喂，究竟啊香港嘅奖牌可唔可以再增添啊？咁样都有种咧打不死嘅精神咧，希望股市方面都打不死，系咪 ，Dicky 吓？嗯， 唉、哎，真系就算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咧，即系喺运动场上都好啦， 系 喺我哋嘅生活都好啦，唔代表个股市都系咁嘅。 系咪、哎、呀？有啲失望可能。 哎即系股票市场嘅嘢咧，即系不如意事都十常八九嘅，甚至乎当大家即系好精神奕奕嘅时间，望到个哇，纳斯达克指数啊又创创历史新高啊 ，S&P 五百指数又系历史新高啊，直情系历史新高个点添、啊，咁都冇用嘅。即系对于个港股嚟讲咧，即系可以用即系私人独潮水嚟形容咧，都已经好似系有少少唔係好恰當嘅，因為直情好似係平行時空兩個完全不同嘅世界咁嘅狀況啦。嗱，不過唔緊要，正所謂個港股唔得，咁其實你都可以除咗港股之外買下第啲地方啲股票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用呢個角度去平衡一下自己嘅投資組合啦。嗱、講到港股，咁當然即係比唔到美股噶啦，人哋啊創新高，我哋咧就係喺個低位度即係徘徊增持增刷咁樣。咁但係咧幾樣嘢都係好簡單，大家都要明白，亦都要知道就係、是，始終我哋喺香港買港股咧，即係除咗印花税要俾多個人之外，喺 0.131 轉嗰只之外，就係、是、咧。政策嘅因素永遠都係咧，我哋最要關切嘅一件事，即係話，尤其是個思路就點樣咧？我哋最好咧就唔係直情係跟住中央嘅政策走，即係諗下佢嘅政策下一步咧會點樣行？呢、這個真係最緊要啦！即係大家都冇諗過噶嘛，可能即係話啊，補習都唔得，係啊，唔得噶，賺錢就唔得噶啦。咁跟住咧。再有啲乜嘢行業呢？咁呢個就可能會係大家要未來思考嗰個思路啦。咁、嗯、即係講到點講都好，即係好啦。當哦手機遊戲12歲以下就唔可以充屏，咁啊影響咪又係一扎騰訊啊，即係網易啊嗰扎咁嘅股份咯。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冇乜辦法嘅情況之下呢，咁就真係要諗下有邊啲嘅行業呢阿爺呢即係話內地嘅政策呢仍然係眷顧，咁即係呢就可能起碼呢都唔會話受到打壓，就無往而不利啦。 嗯，同埋打趣咁樣講 ,Dicky 中哥同埋 Kitty 同啲朋友仔話，喂會唔會下一波呢就叫做整治一下啲火鍋股啊咁樣。 嗯， 跟住話點解呀，可能钠含量超标啊， 系啊，或者 即系唔够健康啊，因为你而家全民健身日啊嘛，即系想你强身健体啊嘛。 除咗做运动都要食得好， 系啦， 食得健康， 冇益嘅嘢唔好食啦。咁样哇，真系唔知会唔会咧喺嗰个即系食安局嗰度啊，都会出呢啲嘅政策出台啊吓。咁啊，大家要谂下啦。好似 Dicky 咁样讲，我好认同啊，就系话谂下即系内地政府啦啊，究竟啊有啲乜嘢政策出台，你估到个政策咧，咁你又可能有啲叫做投资嘅机遇喺当中。 叫你喝多啲水咧， 得唔得啊 ，Dicky 嚇？ 嗱，即係納含量超標呢啲咧，我真係唔係講笑，真係隨時一 O 啊！你真係開口中都唔出奇，所以你冇見我好積極咁推介啲霎下霎下嗰啲咧，我睇都冇睇啦。 咦，都係喎， 啊，真係，大家要留意住啊！真係。 咁我想問一問 Dicky 咧，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個時代都向前行嘅咧，咁大家都會用好多唔同嘅即係智能產品咧，手提電話，但係咧永遠都冇人知道究竟咧，而家個5G 網絡多唔多人用嘅，永遠都唔知嘅，點解咧？ 因為 5G 唔知啊，冇人知道究竟多唔多人用啊。咁但係如果照咁樣嘅推論，我哋而家應唔應該去睇重啲 5G 相關嘅板塊呢？ 嗱，我覺得咁真係講個 5G 咧，有陣時都真係唔知或者係知啲唔知啲，咁因為咧都真係就咁講 5G 咧。都真係未必話真係可以係好清晰地，即係可以睇得到啊邊啲行業好啲，邊啲股份好啲，邊啲會做得好啲。嗱，因為最簡單就係話，例如好似啊信宇光學，哇，即係個股價表現不嬲都一枝獨秀，不嬲都跑贏大市，不嬲都好過佢啲同業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可以話係用低位嚟徘徊，其實都唔係話太貼切嘅，係基本上佢從來都冇高位過嘅。咁就係例如中國鐵塔呢一類咁。咁大家都係唔知概念嘅股份啫。咁但係點解會即係大相徑庭到咁嘅地步嘅？咁就好可能係同佢嗰個行業嘅基本面未必係有好最直接嘅關係。其實同嗰間公司嘅影響會大，因為大家都係唔知，即係你究竟做乜嘢先？你係做個網絡啊？你做咧就系话个别嘅零部件俾一啲大型嘅智能手机生产商啊，哇！咁净系呢样嘢咧都天渊之别啦。咁所以咧，点解会譬如话信宇啊，个股价表现好咁多咧？咁但系点解铁塔就成日都真系俾人即系牢牢的地塌住咗咧？咁呢个就系反映得到喺佢哋嗰个即系话间公司本身做嘅业务当中咯。咁所以真系就咁讲5G 嘅概念咧，都唔可以就咁以偏概全，就话啊成个。行業都做好啦，咁唔係嘅，即係好個別啲股份。咁而家當然大家就已經係摩拳擦掌，就等緊威年底，即係究竟例如美國上市即係最大嗰間遊艇股，咁究竟會出啲咩產品呢？出啲咩新嘢呢？咁跟住就會睇翻佢嗰個產業供應鏈啊，究竟有邊啲股份有機會會比較受惠？咁用呢個角度去思考咧，可能就會比較係穩妥啲啦。 Dicky， 你知唔知除咗咧，我喺即係開麥嘅時候同你傾偈之外咧，其余時間我都好留意你嘅發表嘅。咁我今日咧喺報紙上面咧見到有引用到你講喎，就話你咧，Dicky， 你話現時未有一隻半身股嘅現價係值得入手。咁其中一個例子，我估咧就可以傾下快手啦，係咪啊？因為尋日咧佢跌穿咗100蚊，哇！之前咧都徘徊喺100零幾蚊嘅大關啦。咁點不知過咗呢個禁售期，即係禁售期鬆綁咧，就令到佢嘅股價真係失手啦。咁寻日收报咧89.1，哇！咁啊，嗱 ，Dicky 好似你咁讲啦，报纸就话你话啊，未有一只半身股值得入手，即系而家跌到80几蚊都唔值得入手。咁但系如果有货嗰啲咁点咧？系啦。 咁其实咧，如果真系晨光嘅听众啦，又或者系我嘅即系会留意我评论嘅朋友咧。相信都冇理由會揸住呢隻股票嘅喎， 就算有都好早快快手走咗啦，已經係咪？ 係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問我，你話揸住，跟住你話好支持我啊，話成日聽啊，或者聽晨光啊，咁我 冇可能係嘛？ 冇可能，你一定就係呃我啦。當然，即係我唔敢話金句，不過我經常都會講一啲，即係未必話發人心性啦，但係純粹咧就自己咧講完好開心嘅一句説話。其中一句我都真係講過 N 咁多次，譬如話。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即係新股呢樣嘢咧，係講求供求嘅關係嘅嚇。即係佢升得多時咧，其實究竟係啊個市場過度亢奮，定係保薦人定錯價咧？嗱，仲有一句咧，大家一定聽過嘅，我就話啦，抽咗快手要快手走。唔好理佢几多钱，总之你沽咗之后呢就千祈唔好回头望，理得你属牛属猪定系属狗。咁我都真系讲过好多次，咁只可以讲系不幸言中啦，即系400几蚊嘅快手，我从来都系同大家讲唔好望啊，你沽咗你就算啦，你千祈唔好再拧返转头啊咁。真系由高位足足就跌咗 80%， 好啦，咁而家咁究竟点呢？咁跌咗啫。但唔代表我要改變我嘅睇法㗎，佢估計穿咗招股價115蚊啫，唔代表我要佢睇好佢。但我諗幾樣嘢嘅，第一譬如話真係講呢間公司嘅平台，譬如喺海外嘅，咁有啲直情要停咗落嚟。咁而第二咧就是、對於呢啲即係短視頻嘅所謂嘅業務咧，唔會好似以前咁即係吹之若鶩。之前佢上市嗰陣時候就講到話，哇唯一喎、哦，第一喎、哦，第一間上市喎、哦，到而家咁第一就唔係唯一添啦。咁第二就係話。市場競爭好激烈啦。第三就係話，真係跌完咁多，其實呢只股份係咪就代表話，哎呀個股值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吸引嘅地步咧？咁真係好老實，我仍然未有呢個睇法。即係跌到咁，呢只股份佢個市值即係比起可能大家都識嘅，譬如話啊。 系嘉诚先生个旗舰长和， 嗯， 快手个市值都仲高好多，咁值唔值呢个价咧？咁我谂就好简单啦，所以一路跌紧落嚟就唔代表，即系话穿完招高价就代表抵买，即系话就算而家都可能系有风险，但当然我唔排除有阵时都会反弹下嘅，咁但系即系呢只股份太清晰啦，我过去咁即系咁耐以嚟嘅睇法，我谂即系只要你有听晨光，你冇可能仲揸住。 系 咁啊，有啲股份唔好沾手，有啲咩板块又可以睇睇咧？见咧啲运动员翻到嚟香港咧，啲大商家都话派奖金、派奖品噶嘛，咁啊 Happy Friday 啦，咁啊 Dicky 有啲咩投资嘅机遇同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讲讲佢啊？ 系嗱，即系咧讲到呢一段时间咧，真系要好贴，即系点讲咧？贴到咧系一。直要是每一秒钟跟住啲消息啊政策嘅方向，即係如果短线呢都可以先至可以无往而不利。我记得昨日都有提到啦，就话咦全民健身喎，咁系咪即係可以继续炒呢啲所谓体育用品股，咁我就都有讲过，有阵时呢啲消息呢即係一日起两日止，即係两日就止㗎啦，即係一日起㗎咋，即係可能日半到去到中间已经冇，咁你见到昨日呢嗰啲所谓嘅体育用品股都已经即係要回返落嚟，咁所以我会觉得即係有啲无奈嘅就话、即係而家好似外围创咗新高，我哋香港都系仍然啦，咁样咁都唔系嘅，即系譬如话有啲即系电池嘅概念嘅股份啦，咁而家疫情都开始有少少即系逆转咗吓，即系差咗落嚟，咁可能即系澳门啲股份都跌咗，咁但系即系横琴相关嗰啲啊，水泥相关嗰啲啦，其实都仲系咧估值啊，以至到咧行业嘅即系复苏嘅前景都仍然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两个行业嘅呢两个行业都仍然可以即系叫做继续攀上牌子。咁当然啦，汽车股都仍然系一枝独秀啦，即系大家都好知道，即系我都向来都好睇好啦。譬如比亚迪、吉利呢两只蓝筹股嘅车股都升咗好多，咁当然嚟到呢度即系都叫做系都几高嘅位置，就唔系叫大家高追啦吓。咁但系行业嚟讲总之系从电池有关。同埋呢個水泥有關咧，暫時我都係睇過線嘅。 好，咁啊，即係唔該曬啦，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啦，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Dicky， 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 唔該 Dicky， 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阿歐，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好咁啊，拉埋小白出嚟讲下先啦。 嚟咗， 因为呢你一家好多口㗎嘛，咁啊都要买米啊吓，咁啊 係啊，买米啊，我成日真係托米嘅喺度。 係咪真係 㗎？其实我好少食米嘅， 係 但係啲米都去得好快喎， 咁你其实都食饭噶嘛， 系啊，食饭系啊系啊， 有米但系食饭咁样系咪？ 系啊， 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咁啊有网站啊列出啦，消费券咧到手边间商场优惠最笋咁样，其实你上网已经揾到好多噶啦。譬如你话用晒嗰2000蚊消费券，嗱，普遍啲商场都倾向攞2000蚊嚟做一个注码，点解咧？就系、是、啊，因为佢想完整咁样赚晒你嗰2000蚊嘅消费券咁样啦。咁、有啲商场咧就。你用曬2000蚊消費券咧，送多你2000蚊咧商場嘅一啲優惠券咁樣 ，total 就俾4000蚊你用咁樣。 咁著數啊！ 係啊，不過另外商場送嗰2000蚊咧，就有啲條款細則嘅。咁、譬如要亂啦吧嚇，用20000蚊先用到2000蚊咁樣啦。咁唔係送2000蚊俾你啊，咁係送啊！如果你消費個金額好龐大，又真係可以用到4000蚊嘅。 咁如果你用咁多錢先至可以用嗰2000蚊，嗰啲人啊，都唔自在嗰2000蚊。 係啊， 我都係咁諗啊。 係嘅，即係不過近排啲電器鋪咧都見到一家大細咧眾籌買冷氣機啊、雪櫃啊、洗衣機等等咯。即係你又2000，佢又2000， 一齊買咯。 係啦，咁大家夾啦，即係估計電器商都好叻嘅，咁咪大家分擔咁樣咯。總之最後你俾夠錢。你咪托部雪柜走啊，托部冷气机走。 阿爸阿妈好开心咯，啲仔女就黑地嗰块面。 唔会啦，爸爸开心系啦，就全家都放心，系咪先？ 我都几开个冷气，你冇份凉嘅， 有嘅有嘅有。 记得旧时即系同屋企人住嘅年代咧，其实即系每一样嘢夹翻份都好应份。 系 啊 系啊 系 系嗱，呢个你又拥抱呢个概念咧，因为第时你嘅小朋友成长嘅过程之中，总有一段长时间同你一齐住， 梗系啦。 我呢个细路大个嘅时候，又有消费券嗰个年代啊，睇你点样 讲。你而家就应该做好个榜样， 系啦，有啊， 阿仔上缴咁样， 系啦， 我哋个仔面黑啊。 喂，嗱，讲开呢一个， 我用苦肉计嘅老师， 我唔使苦肉嘅，估计你啲小朋友都好听话，亦都好孝顺，佢哋自己自动奉献嘅，唔使惊小白啊。最紧要咧，有啖食。嗱，话说系咁嘅，领展咧23个商场同埋街市咧，单次消费满500蚊，即系用消费券500蚊，就已经送1公斤嘅呢个香米咯。 嗯， 不过呢个几好，我觉得即系嗱，头先讲咁多优惠咧，好似钟哥话斋，喂，你系咪真系咁着数啊？我睇翻好多好多唔同嘅商场优惠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着数。 嗯， 有一样嘢最着数就系咩？直接送嘢咯，即系送。送斤米俾你喎、 啊，呢啲反而最好喎、 啊。我都覺得係啊。 哎呀，唔好講咁多啦、啊，你俾杯汽水我都好啊，我想睇即刻攞到嚟用啊嘛。 係啊，我都好認同。 同埋唔使咁繁複啊，有啲手續咧，又要登記啊，跟住、啊、又要等啊。 我發現咧，自己最唔中意係抽獎。 係、啊、 抽獎咧，你要填好多資料， 啊、 填完嗰啲資料咧，跟住又多咗好多咧，陌生嘅電話打俾你、 啊。 平時我就一定唔聽嘅，一定係借錢啊，或者先生你有乜乜乜乜嘅。烦恼啊，咁样直情一个过分到咧打嚟咧，小姐你有冇觉得自己身材唔好咁、啊、样？我明明一个男人嚟噶嘛，咁你连 Mr. 同埋 Miss 都睇唔出咩？咁样，咁你呢个电话究竟你喺边度攞得到咧？咁样真系好嬲啊！跟住我想闹佢嘅时候咧，佢 feel 到啊，跟住佢即刻吸线咯，冇唔好意思，我即刻吸线咯。其实呢啲电话好冇礼貌，你接得多唔多啊？呢啲电话， 人哋都系搵两餐啫， 但系都可以做好少少资料搜集先啊、 话晒、哦、我都系做电台啊。我咬字唔正一件事，你听都听到我把声系男人声啊！你话小姐会睇， 佢哋有前设嘅，我估佢哋通常都系睇到个英文译名，咁、可能你个量字啊，会唔会量定量咧咁样？去到呢位 量量到你就 系量量咁样，唔系都系人哋都系关心你啫， 系啦， 系咪先？ 关心我身材系咪？ 唔系，但系同埋而家咧多咗一个技巧啊，就一攞起电话就阿崔小姐啊，我系之前同你倾过。乜乜計劃嘅嘅陳小姐啊咁樣，但我冇喎，我冇同你傾過喎。但係個個打嚟一起手就係用呢句開場白。 咁你即刻會聽得耐啲咯？ 唔係啊，我唔會啊，因為我已經知道呢一個係伎倆啊嘛。 係咩？哦，好叻喎你。總的來說啦，即係用翻 Dicky 頭先講嗰句啦，我就覺得咧送米啊或者實體送嘅嘢，我就覺得比較好啲咯。抽獎嗰啲咧，大家就真係過眼雲煙嚟嘅。再加上就係咧，你靠運氣嘅嘢咧，未必運氣臨到喺你身上。 我自己知自己事啊！ 如果商場最簡單啊，免費泊車啦， 係咯， 佢咯 最簡單，免費泊車啦， 跟住大要排長龍嘅， 油站都得㗎，免費送油啊， 係 咯，最好啦， 送20蚊都好啊，係咪？ 係啊，有陣時啲油站送紅酒。喂，唔係話飲咗酒唔好揸車，你送支紅酒俾我， 唔係叫你即刻飲啊！ 俾你再送俾人啊嘛， 再轉贈別人咁 啊， 係嘛？ 係啊，你都唔係未試過收佢啦？ 又係，我就係收到咯。誒，你又知我收到嘅？係 啊， 係啊，有趣有趣。 通常自己用唔著嗰啲都送俾人 啊 嘛。咁啊，大家再睇下點樣用佢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八月六日係一年嘅第21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7日。1932年八月六号，由意大利名城威尼斯创立，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电影艺术水平。号称国际电影节之父嘅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举行。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以电影为严肃的艺术服务为宗旨，以提高电影艺术水平为主要目的，将艺术性作为评判标准。目前在国际上仍然是最受欢迎和发展速度最快的电影节之一。威尼斯电影节、康城电影节、柏林影展称为世界三大电影节。八月六号出生的朋友，渴望能够经历特别或不寻常的体验，不喜欢平淡的世俗生活，追求戏剧性的变化，创意十足，热爱生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入创意工业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

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拎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只是近隧道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分别近住豪景花园和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近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反方向去粉岭近顺景工业大厦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2-3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1个月至2至3个月到呢，相对没有稳定呢，那可能不是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那个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那我觉得急性中型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4个礼拜第二针，再2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6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呢，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罗兹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喺1947年，美国罗兹威尔市发生咗 UFO 坠毁嘅事件，相信大家都会听过呢件事。你哋有冇听过？ 系咪真噶？ 唔记得。 所以要听我讲， 即即互动嘅，原来呢个时间系啊， 即即互动。 我以为一路听住， 我见你想饮杯咖啡先。 唔系啊，我谂住静心咁样听下，佢用一种既神秘又恐怖嘅声音去讲。 但系佢自己都惊，所以想我哋陪下佢。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喺1947年7月4日，你听住晒所有嘅细节，因为阵间我会有问题问翻你哋。 我系咩？ 听书系有问题。 哦。 1947年7月4日。在美国罗兹威尔市发生了一场大雷雨，大雷雨啊，打完风落雨那些啊。咁喺距离呢一个罗兹威尔西北方120公里有一个农场，主人阿麦克听到咁大雷声，梗系好惊啊！佢第二日就发现咗好多嘢， 在他农场附近有很多金属碎片散布在农场400公尺范围里面。第二日啊，记住，咁跟住再隔咗一日，跟住觉得唔对路啦。 咁啲碎片佢有冇搞啊？ 唔可以问问题， 佢可以啊， 唔系可以问嘅。我而家就讲俾你听，问得好啊。 系， 因为7月6号， 我啱啱录低咗， 去到7月6号， 我谂住一日播翻出嚟。 你听得翻，都已经到下个环节啦。 听住啦，7月6号，佢就攞住呢啲金属碎片交咗去当地嘅治安官阿乔治手上边。咁佢就见到呢啲咁样。哇，好多、啊、都唔係一塊半塊，係大量嘅金屬碎片啊嘛！咁於是乎咧，喺到再隔一日7月8號咧，另一位嘅土木工程師又發現咗唔係碎片啦， 嗯， 見到一隻殘骸。 咁佢唔係第一日已經見到個殘骸，仲有碎片嘅咩？ 碎片就係碎片， 殘骸就係殘骸，但係咩殘骸呢、哦、 就係、是、一隻碟形嘅殘骸。 正所謂阻字就係阻字，蛋字就係蛋字。嗯，两件事。 好，但你 头先嗰个人叫咩名 字？麦克咯， 麦克 有一个叫佐治啊， 佐治系之后嗰、那个。 之后啊，麦克系主人公啊。 嗱，好啦，跟住咧去到， 我好留心啊， 见到嗰只飞碟唔系一只细细地，你话食嗰啲飞碟唔系啊，直径差唔多九米大嘅飞碟，而且个飞碟系烂咗，中间有裂口，嘢望一望入去咧，见到有几个尸体分别瞓咗喺里边，身形非常细小。佢只不过系得100至130公分咁大， 嗯， 非常之轻，冇头发，大头、大眼、嘴细，得四隻手指嘅啫。 有图有张相，有冇影相？ 啊，呢度未有住， 哦， 阵间话俾你听啦。跟住咧，去到7月9号，另一件事发生啦。咁大件事，当地嘅报纸一定会报道噶嘛。然之后咧，当地嘅罗兹威尔每日记事报咧，就用头条新闻嘅方法咧，就显示出发现不明飞行物体。 哦，老老实实啦，整份报纸嚟望一望先。 啊，呢、這个你上网揾到嘅，系、 哦、 真系喺7月9号啊，系会登咗出嚟嘅，跟住先至得意啦。 嗯， 六个钟头之后，官方即刻发表声明话，啊唔系官方添，直头系军方、 嗯、 发表声明话系假嘅。 哦。 当时嘅解释就系话，诶、哎、呢、这个唔系飞碟，只不过系我哋当时放上去嘅一啲气象气球，咁、 哦、 啱上到上空爆咗跌落嚟，然之后即刻叫另一个军官影咗啲相，话、 嗯、 俾大家听，嗱呢啲碎片只不过系气球嘅啫、 哦。 如果大家上网仍然会见到呢一张相嘅， 咁、嗯、你觉得似唔似啊？ 好啦，呢张相嘅碎片同之前嗰日见嘅碎片好明显系唔同嘅。 吓、哦！ 如果大家留意呢一张相嘅细则咧，你就会见到呢个出嚟叫做讲嘢嗰位军官咧，其实佢手上边系揸住一张纸，嗰张纸就系等于我哋做呢行俗称嘅猫纸啊。 嗯， 里边写咗好多要点，系叫佢讲啲乜嘢嘅。 嗯，咁又唔代表啲咩嘅，我哋揸猫纸讲嗰啲都系真嘢嚟嘅。 唔紧要，唔紧要。但系隔咗几年之后。开始有一个叫做蓝皮书计划。蓝皮书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专登要做出来，就是重新处理关于 UFO 的资料，建立机密等级，然后送给国家档案管理局方便储存的。 嗯， 就由这件事开始之后才有的。咁当然你话去到之后呢，可能大家香港人对罗兹威尔最熟悉嘅就係当年欧锦棠讲嘅啦，即係解剖外星人，今日睇真啲。 我有睇。 大家都以为係假㗎嘛之后。但係你哋有冇一刻諗过点解最初嘅时候咁真突然变得假呢？会唔会其实就係因为件事係真嘅。跟住军方知道件事唔可以俾咁多人知道。於是将成件事儿戏化咗佢，诶假嘅，其实系假象嚟嘅，等大家唔会再追求呢件事嘅真相。 其实军方嗰个可能系真嘅， 嗯， 大家谂多咗啦， 就好似你哋咁样， 嗯， 儿戏化咗我而家讲嘅嘢，其实我系讲紧好认真嘅罗兹威尔UFO事件。 我哋都好认真听紧钟哥你讲噶， 等你问问题啊。 好啦，而家即刻问问题啦。我刚才 拉走个音乐线，拉走个音乐线，系啊。去正经房问问题嘅时间又到啦。 问题 唔系我唔知道佢个 mood 系咩，你一转翻啊嘛。 系咪你咪一阵你咪推翻出嚟？ 我就讲嘅罗兹威尔市系位于美国边度嘅咧？ 哇，好难啊，好难啊呢、這个。 呢个系地理题。 喂，有冇 A、B、C、D 拣啊？ 冇啊，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B 宾夕凡尼亚州， 斯新墨西哥州， 好，新墨西哥州， 啱啊，啱啊，就系啦，新墨西哥州啦。好，跟住第二，即系话我冇讲呢个啊。 喂，你冇答我，你冇分喎。 咩啊？唔系我岌头啊。 你连插边头，你岌头有用电台啊呢度。 第二条， 岌头，乜你做手势啊你？就系岌头都讲得出。 罗兹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啲碎片系喺1947年边月边日发现嘅。 嗱。呢、這個咧就好巧妙， 我仲有講到㗎， 因為佢講咗咧，嗰一日係發生嗰件事，但係翌日先 發現， 發現嘅、 啊、有聽説， 係啊係， 係第二日先發現。 但我唔記得佢一開始講第一日， 你而家問發生啊？ 佢講第一發現啊， 發現 發現啲碎片嘅邊月邊日， 佢講好多日出嚟， 即係佢原先第一日、嗯、再加多一日就係個答案， 就係、是、啦 啊有聽説喎、啊。 咁、那個重點係你知唔知道嗰一日係咩？ 我以為你記住嘛， 我淨係 mark 低咗1947年咋， 好似七月四號啊。 使咩？我好似風騷快報人報， 係咪七月四號啊？ 梗 係 好驚， 我可以咁 知 噶，係啦，唔係我諗住用翻啲時 間小白色啊，小白， 係咪七月四號啊？ 七月四號， 假日， 假日嗰日啫， 哦，行雷嗰日， 七月十六號， 嚇咁好， 冇加金咯，答案就係七月十六號啦， 點會啊？ 都話第二日咯， 七月五號咯， 咁盲塞嘅你個人， 五號啊， 係要講七月十六號 啊，好，跟住呢兩條咧係仲話冇講到嘅。 你啱喎，咁样 咩啊 ？Kitty， 你有一分喎、 啊？点解啊？ 因为你讲中咗咯。 哦， 好，跟住正话发现话飞碟里边直径九米长嘅飞碟里边咧，系有个裂口，见到有多人瞓咗喺里边 啊， 啲小灰人 啊， 佢系着住乜嘢色嘅制服嘅咧？ 吓冇着 冇着衫噶嘛？ 冇着衫，我冇讲啫。 有着衫？ 有着衫，我讲咗佢 讲，你冇 你冇 讲， 点知啊？ 你讲我咪知啊！你唔讲我咪 头大。眼大， 冇 头发 啊嘛， 冇毛发， 仲有呢、這个 着背心啊， 四只手指， 四只手指嘛， 胡世杰嗰啲背心啊， 吓， 嗰胡世杰个样子都有啲似小灰人嘅，其实， 但系佢有头发， 小灰人， 嗱，其实佢系着住紧身灰色嘅制服 哦， 好啦，最后一条啦， 你有冇讲噶？ 阿静话冇讲嘅。 你全部问啲头先都冇讲， 所以你平时要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咧。正话讲到之后咧，美国军方咧就举行设立咗一个叫做蓝皮书计划， 系 成立嘅年份系几时？ 哇，呢、這个好难， 过几年咯。头先1944年啊嘛， 1947年 啊嘛， 1950咁上下啦， 差唔多啦， 系1952，诶。 好嘢喎！ 因為記得好似1952有講過呢、這個呢、這個字嘅啦。 我冇講到嘅，不過你真係撞啱。 係咩？ 1952先知道藍皮。 最叻係你啊！你連冇講嘅都知道。 哇！你睇下1822呢個負分啊，喺呢度攞翻啊！ 負分啊！咦？咁我有機會啊！ 你而家好有機會㗎。咁啊，今個禮拜 未玩喎，我未玩喎。 遲啲啊嘛！今個禮拜開始咧，因為嚟緊逢星期五咧，都會有少少呢一啲我哋身邊發生過，但係我哋冇留意過嘅事，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玩，好玩，開心，嗯。 听过由阿 J 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 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嚟到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喺东京奥运知多啲嘅环节入边系最后一天啦。咁啊，继续咧就邀请到阿雷 Sir 啦，啊，同我哋讲翻到底今届嘅东京奥运方面咧有啲咩特别啊地方，我哋需要值得注意啊。其中咧真系好想讲下，嗱，金牌榜都唔讲住啦。咁啊，因为寻日咧咁啊，香港队就攞咗两面嘅铜牌啦，一个就空手道，另外一个咧就系乒乓球啊。咁啊喺乒乓球嘅项目嗰度咧，咁啊见到阿李靖啊领队咧，咁啊自己本身都话到。用咗奇兵，於是乎就引發咗奇蹟出嚟嘅，係啦。咁作為一個教練，即係調兵遣將嘅時候，其實之前一日佢哋已經喺度話，知道德國隊好強啊，要翻去度一度嗰個戰術方面，就度咗呢一個嘅奇兵嘅戰術出嚟啦。係唔係即係真係叫兵行險著，定還是要面對住啲乜嘢心理壓力，大家先至可以？夠膽去到放手做用呢啲奇兵招式。 咁啊，李靖教練咧，其實我都即係個人嚟講，我都識佢嘅。大家有時撞到嘅都有傾下講啊。佢個人都係比較爽快嗰只嘅。即係你同阿李靖教練傾開偈咧，一係一，二係二嗰啲噶啦。 feel 到。 我講乒乓球咧， 熱血啦。 係啦，乒乓球同阿何詩蓓嘅游泳係好唔同嘅，因為游泳咧你係最大運動能力項目，大家一人一條線去游，鬥快嘅啫。但係乒乓球咧有樣嘢就叫對戰。對戰咁咧，就嗰個戰術就係變咗係技術、戰術、體能、心理。戰術咧就變咗係一個緊要嘅因素。第二樣咧就心理，因為去到嗰啲水平，大家嘅技術都唔會相差得太遠啦，係咪？體能大家都 OK 啦，去到奧運嘅水平。咁所以個戰術同埋心理就成為喺即係數據上嘅一個關鍵嘅影響，即係變數嚟講就比較大啲。咁喺對戰嘅項目呢，如果你即係牌面上啦，我哋係統計上我哋係比較蝕底啲嘅話呢，咁你一定係要喺戰術同埋心理度呢係搏一搏，即係我哋即係俗語叫做搏一搏啦，其實係一個調整啦。咁我覺得今次即係女兵團真係奇兵啊！奇兵咧唔係士兵個兵啊，我覺得係乒乓個兵。咁呢個佢係真係發揮得到嘅，同埋最後尾嗰、那個第三盤嘅即係反勝第三局嗰阿蘇慧欣啦，其實佢完全咧係嗰個心理嘅質素咧係完全係發揮得到。咁所以我哋全隊嚇、即係一人走多一步，理想就好易達到嚇、技術、戰術、體能、心理係真係完全發揮好。咁我哋琴日喺即係奧運第一台。里边咧同教练啦，陈总啦，陈光华总教练啦，咁倾开咧，佢我就问佢啦，其实战术、体能、心理，你边样嘢觉得最好啊？佢话完全系完美啊，即系呢个总教练都系咁讲啦。咁所以呢个都呢一、這个团体女团嘅金牌咧，我觉得嗰个价值咧系好大嘅，就系因为系。三個人一齊攞，係咪嗱？上次乒乓球冇都係兩個啫嘛，何詩蓓就一個啦，劍擊又係一個啦，所以團體個項目能夠係攞到一個好成績咧，亦都展現到即係話我哋乒乓球嘅水平咧，係肯定嚟講都已經係世界嘅前列啦。但係同呢個即係頭兩位咧，國家隊同埋日本隊咧，仍然都仲要我哋要繼續努力咯。 不過尋日睇電視嗰陣時咧，我真係 feel 到個畫面好似發光咁樣，嗰、那個即系落后咧，即系虽然唔系话落后好多啦，曾经都有试过落后啦。你见到继续追翻上嚟嗰一下咧，嗰、那个韧力好劲啊！你 feel 到个运动员，即系头先阿雷 Sir 所讲嗰个心理质素咧，即系唔会话落后咗两三分咧，个人就怯啦。有时候你睇到啲运动员咧，可能即系落后少少嘅时候咧，佢其实个面部表情已经有啲唔同咗噶啦嘛，或者拧下头啊，好紧张。 同埋苏慧欣有样嘢，我觉得佢哋成个团队俾到佢一个信心咧，就令佢喺个乒乓球嘅比赛上高攞咗个主动权。因为以往睇阿苏慧欣打波都唔系话好主动去采取一个即系进攻或者控制成个局面啦。咁打到第二局、第三局，佢已经系呢样嘢已经翻晒嚟咯。 系战术相当之紧要啦。咁啊，阿 Sarah 咧，咁啊，寻日嘅战术方面就我相信其他国家嘅 少少啦，系啦，少少啦， 即系困住咗佢啦。就算有几好爆发力，都冇办法爆佢出嚟。咁啊，希望佢可以继续喺争先赛嗰度做到好嘅成绩啦。不过我哋成日都话喺奥运嗰度，我哋见到好多咧。出色嘅運動員啊，咁但係例如奧運就四年一屆啦，今屆特別啲啦，係啦，咁啊，但係都會見到就係、運動員就好緊張奧運，因為真係未必喺自己嘅運動生涯入邊咧係可以參加到呢個奧運，因為運動員嗰個生命咧其實都好短暫啊， 嗰個可以運動生涯。有少少修正。 做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几位大家做完节目都可以去做运动。不过竞技运动的生命啫，就比较相对短啲。譬如我哋人生，我哋大家轻下松下，打下卫生波咧， 都可以打到七八十岁都冇问题。 作为一个即系竞技方面啊，咁但系如果即系睇翻今届嗰个嘅成绩都几好啊，系咪先？啲运动员如果真系要退落嚟啦，咁佢哋个前景系点咧？可能有啲听众谂紧，哇，做运动员真系几好。 喂，其实而家退役运动员嘅前景真系唔错噶，真系唔错噶。嗱，如果佢系有心去读书。有心去進修嘅話，嗱，講到老實講，唔係話個個都好想去繼續讀書噶。如果佢有心去繼續讀書嘅話咧，就港協暨奧委會啦，有一個好好嘅退役運動員嘅支援計劃啦，係咪？而家各間大學咧都同體育學院咧簽咗一個備忘錄啦。咁譬如我而家嘅浸會大學啦，其實都有好多退役嘅運動員咧係嚟我哋度進修。只要佢肯讀書嘅話，而佢基本嗰、那個譬如語文嘅能夠達到係即係入讀大學嘅要求咧，咁呢個其實好歡迎佢哋去讀噶。嗱，其中一個例子啊，今屆我哋華龍風帆總教練啦，就係、是、陳敬賢啦。陳敬賢當年係風之子啦，咁佢都係退咗役之後，咁透過體院就有獎學金啦，嚟我哋度讀書。咁啊，讀完之後完成咗，跟住翻翻去體院嘅工作，而家就做埋呢個華龍風帆嘅總教練。咁所以呢啲例子。其实是越来越多咯，咁所以成日啲人话，体育运动员冇出路啊，咁我又唔系话太同意，只不过佢哋冇了解成个嘅配套嘅支援咁解咯。 系啊，因为而家即系见到有金牌啊，张家朗咁啊，大家一窝蜂就谂住，我自己啲仔女可唔可以投身呢个全职嘅精英运动员界别咧？咁啊，所以都要谂下咧嗰个嘅方向啊，到底可不可 今年有个好有趣嘅现象咧，嗱喺即系各大电视台度睇奥运啦，咁今年咧各个电视台咧都争住咧访问啲运动员嘅爸爸妈妈， 系啊， 系嘛， 系啊， 或者佢啲亲朋戚友啦。嗱，咁点解有呢个现象咧？咁即系嗱，如果你系即系电视台嘅制作团队，你会睇到，咦，访问嗰啲所谓嘅持份者啦，一定系影响到嗰个运动员嘅，先会访问佢噶嘛。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而家证明咗呢十年五年内嘅发展咧，系个家庭啦、屋企人啦、父母啦嗰、那个支援系非常之紧要，所以首先会访问佢哋啦。 因为其实都我哋都睇。睇到好多故事咧，真系喺今届奥运即系睇电视嘅时候，先会你了解咁多运动员背后嘅故事啊嘛。咁就话哦，原来佢哋真系会牺牲咗一啲嘢，譬如屋企人都要岌头，佢哋先可以做出一啲决定，譬如暂时唔读书住啦咁样。 系啦，咁你暂时唔系读书住， 系啦，暂 时系放低书包， 系啦，即系将个次序调一调转。 系啊， 系啦，其实都唔系唔读书嘅，其实喺体院佢整个训练嘅过程咧，都有好多嘅教练，其实。教佢好多嘢噶嘛，喂呢啲嘅你所赚到嘅，譬如毅力，你喺书本里边点学啊？写个毅字就笔画啊多啲，但系你真系要透过训练咧，你可以容易掌握得到咯。咁我又唔系太同意话，即系你放低书包或者系喺体院嘅训练咧，就系冇嘢学。咁呢个绝对系唔啱嘅，因为人生其实学习系成世噶嘛。喂，学习毅力、自强不息、见人呢啲精神，喂佢掌握咗呢啲嘅元素之后，喺即系全职嘅训练里边。佢大个，你惊佢真系，我觉得前途仲无可限量添。 即系其实佢系训练紧可能其他嘢咯，叫做你心理质素啊，点样去应付一啲突变啊等等啦。咁但系家长就真系要明白呢一样嘢，先至可以放手俾佢试啊嘛。 系啊， 其实运动员佢哋自己学识咗呢啲坚毅啊、坚持之后咧，对佢哋之后再 pick up 翻本书啦，系好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因为我哋都睇唔少啦，因为好多退役同埋半退役嘅运动员喺我哋度读书。其实他们是自己反而还会争取多些空间的时间去图书馆看看书、很多时候都问我一些、补充的东西、我觉得学习的态度还好过我们现在所谓读得书高分的同学、 总之在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候步骤可以即轻松地调一调、不过都想看回今届香港的成绩真都算是亮丽的了、会否呢就加速了香港那个叫做运动方面的发展 我觉得一定会啦因为你说问运动即系头先你提到嘅竞技运动， 系啊系啊，那個、我个仔报花剑都揾唔到班嚟噶， 系咪啊？嗱，你呢个即刻呢个家长已经反映到呢个现象啦。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如果系市民大众啊，各个持份者啦，我哋叫做家长啊、学校啊，有一个好嘅制定嘅政策，譬如睇我哋未来五年又点样，十年又点样，个资源又点样。咁另外最紧要一样咧，就系我哋嘅硬件先，即系有足够嘅场地咧，咁先有得搞噶，系咪？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带翻俾社会啦，同埋。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球女团杜海琴、苏慧音、李浩晴集中精神过关斩将创佳绩，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一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前。 投资 O to O。 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上个星期啊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咧大减至到293万啦，咁啊睇嚟咧反映啊复苏嘅前景乐观，刺激美股继续做好啦。道指升啊，升271点啦，标普500指数升26点，创咗收市嘅新高啊。纳斯达克指数亦都齐创收市新高啊，升114点啦。咁啊，虽然咧美股啊处于纪录嘅高位啦，但系近日咧联储局嘅官员啊频频放鹰，咁啊当中有大行咧更加预言咧年底前咧美股将会调整10%，不过唔紧要啊，喺高位调整10%都依然系高啊，所以作为投资者咧，唔需要太惊慌字嘅。港股表现点啊？睇翻港股 ADR 咧，今日都有得升，希望 Happy Friday 开个好头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梗系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哇，果然系星善红亮、啊。 而家可以瞓得足啲啊嘛，因为日本啲时间同香港差唔多啊。 哦，系咯系咯，有睇奥运咧。 梗系啦，金银铜哇，香港队真系犀利啊！ 系啊，今次真系好犀利啊，好值得嘉许啊！ 系啦，尤其是李靖教练哇，带队梁子军啊，打低咗德国啊！咁啊，李靖教练系叻啦，除咗当年同阿高丽泽一齐攞啊做球员攞牌，而家仲要喺镜头度啊妙语连珠啊，听到真系啊可以刺激人心。 系啊，啲广东话真系越嚟越地道啊，香港话。 咁啊，大家啊留意到，咦，原来之前啊，佢发呢宗案件咧，一般俗称嗰啲咩721啊，个判刑咧仲有啲余波喎吓。咁啊，有啲我孤陋寡闻啊，唔知嗰啲咩团体嘅人士咧，啊出嚟又评论下咧，就话咦，当日啲嗰、那个判刑咧，算唔算系太重啊？咁嘅样吓。 嗯。 咁我就觉得咧，如果系判刑轻重咧，咁只不然控辩双方啊，各有佢哋嘅基础去提出上诉啦。 系。 咁啊，唔系话唔可以俾公众人士咧表达意见嘅。 嗯。 啊都是那句呢，有返啲法律上嘅基础啊，今日大家会係比较真实啲啦。 嗯嗯嗯。我相信应该每一项嘅罪行都有一啲基本刑罚或者係即係有个上限咁㗎嘛。 喺香港几完善下嘅司法制度里面当然係有㗎啦。係。咁有啲人就问啦，喂，点解区域法院最高嘅判刑好似係7年嘅上限嚟㗎喎，咁判到7年係咪常见呢咁样啦。咁我不如呢就希望唔好太满啦，3言2語讲解一下啦。 嗯，好嘅。 咁我有错整更正下，係讲解一阵话。咁呢就香港呢就审刑事案呢基本上审讯係3级法院啦。 嗯、 最高呢就高等法院原讼庭啦。简单嚟讲，所有案件好多时嗰啲判嗰啲控罪呢都有一啲判刑呀，就罚钱呀，坐监坐几耐呢，基本上高等法院呢就冇上限嘅。 嗯。 咁所以最嚴重的案件喺曬佢度審咧，可以判坐幾多終身又好，十年、廿年、三十年咧，佢都照判嘅。咁當然咧，就有冇 limit 咧？有嘅，有啲叫做淨係可以簡易治罪嘅案件啊，上唔到去啦。 嗯。 但上得去咧，就冇司領嘅。咁但對落嗰兩級法院咧，中級我叫佢做區域法院咧，即係啱啱七二一啲鐘咧，嚇、啊、佢就判監嚟講咧，七年咧係佢嘅頂點。 嗯。 咁啊，再完整啲咧，就去到呢個裁判法院咧。咁一般嚟講咧，除非嗰個條文有寫明嚇、啊，即係最高判幾多， 嗯、 即係俾裁判法院。否則，譬如啲公訴罪行咧，喺佢嗰度審咧，最高咧坐監坐兩年。 係。 咁如果多過一條嘅公訴罪行係點咧？咁譬如第三條、第四條。佢个最高上限咧都系三年嘅啫。 嗯， 好啦，咁法院嘅判刑嘅上限咧，知道咗之后咧，买件案去边咧？喺香港嚟讲系完全由控方，即系律政署嘅检控科咧去决定嘅。 系， 咁所以佢因即系佢因住大概啊呢件案咧，我咁严重要。分鐘終身噶啦，咁自不然拎去高等法院啦。 嗯嗯。 咁就有啲佢諗住，最多即係就算唔認罪打完坐埋都係七年或以下嘅咧，佢就會擺去區域法院噶啦。咁、 嗯、 當然佢估計就一定係超過兩年三年噶啦。 嗯。 咁相對地，咁啊即係佢一反三咁，自不然就如果知道係個判刑都係兩年貨仔咁嘅樣，咪擺咗去裁判法院咯。 嗯。 啊，如此類推，咁但呢個咧就律政署嘅估計嚟嘅啫。咁拎到法院嘅時候咧，法官有自己嗰個尺寸去睇噶嘛。 嗯， 尤其是佢審下審下咧，就聽到可能更多嘅嘢都未定。所以件案咧，可能個嚴重性咧，個主審法官會覺得，咦啊，好嚴重、啊。雖然你擺咗落嚟中級法院，但係佢會計算就係，如果個被告係不認罪嘅話咧，最高咧。可能佢个定位咧系高过咧佢自己嘅七年监禁嘅。咁以往都试过啦，咁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去认罪啦，带住个当事人咁嘅样吓。咁、主审法官咧退咗休啦，一个外国人啦，贝山大女法官嚟嘅。咁佢就判咗七年，咁啊即刻就出声啦，阿法官咁。嗰、那個被告人其實佢有權不認罪噶嘛，咁、好多時咧認罪咧，香港地有一個做法就話啊認罪扣翻三分一俾佢， 係啊， 咁、但如果佢係區法院嚟講咧嚇，佢、認又要判七年，佢唔認打完都係七年，咁好似又反映唔到佢啲悔意喎，咁樣啊，咁、用咁嘅説法啊，咁邏輯啱唔啱啊？等即係公論啦、咁樣。咁但系最终就阿女法官再谂谂，好啦吓，俾翻多少啦咁嘅样啊。咁、但系就绝对唔系七嘅三分一嚟噶啦。 系。 咁、所以睇到就话呢啲唔系咩好新嘅嘢，即系其实过往咧，只要系正常一般法官都会睇到就话，虽然你件案摆喺呢个法院啫。咁、但系就唔系话限制住佢咧，系计住顶点七年咧就要就翻，唔系嘅。咁、当然啦，中央好多时啲大员就话咧。啊，無論是政策上啊，或者司法度咧，要有震攝力啊。我睇怕者呢次都好有震攝力啦、啊。尤其是我哋一多咗啲 number 嘅，由八三一啊七二一咁好多啲啲案件，嚇咁唔知道有冇用啊？記啲啲 number， 咁但係知道咧就係、是。七二一嚟計咧，咁除咗話白衣人之外咧，都仲有黑衣人嘅喎。咁、大家就唔好講啊，公道公道啦。咁總之，我相信咧，香港市民就好清楚嘅，就唔希望有啲啲暴力事件咧，係周街通巷咧咁樣發生嘅。咁、而法庭咧係有個重刑嘅話咧，自亂世用重典啊嘛。係。咁、就。大家乖啲咯， 系啦，总之都系嗰句啦，奉公守法嘅话就咩都唔使惊咯。 系啦，但系要跟住啲规矩嚟做噶嘛。咁啊睇落咧，既然事后有咁多有记招啊咁样咧、我谂被告嗰边咧都会上诉噶啦。 系， 而且好话唔好听，佢既然都判咗七年嘅话咧，纯粹用数字睇啫，我唔系讲个别上诉人啊、因为理论上咧，如果就住判刑咧去上诉咧，系一个可加可减机制嚟噶嘛。 系。 咁即係話呢，如果係你諗住減啫，上到上訴庭有權加㗎嘛，係、不過就應該封咗蝕本門啊，點都唔會七年以上， 因為都到頂啦。 但另一方面呢，亦都唔知道呢係律政署嗰邊嘅反應係點啦，係咪佢正常嚟講都會話七年呢就冇多到㗎，咁、但係對方可能會話，喂，如果你自己都諗住係 七年啊，咁點解你唔會拎上高等法院啊？咁樣，因為分鐘可能仲判多啲嘅喎。係啊，呢啲就唔知啦，咬過先知啦。 嗯， 嗱，樣嘢咧都係守規矩嘅。 嗯， 咁所以咧，無論係運動啊、法律啊，一模一樣咧。 嗯，當然啦。 啊，呢輪嗰啲新冠病毒疫情咧，又好似又多翻喎。本來大家諗住去旅遊嘅， 都冇咁快啦，恐怕。 系咯，咁即系啲啊太太咧，嗰啲女士咧就担心啊。如果有新冠病毒咧，咁啊惊啲先生咧、朋友咧、男朋友啊出唔到埠做嘢。 嗯。 但如果冇嘅话咧，又惊有新冠病毒喎。不过唔好啦，啊而家既然有病毒，咪坐机继续睇体育咯。 系啊，好彩呢排有咁多精彩嘅赛事咋。 啊，越睇越精彩，有乒乓球啊，有羽毛球。 嗯。 咁嚟讲翻羽毛球咧，之前咧，阿加朗一件什么区徽嘅事件咧。 嗯。 咁啊，作为中意睇运动咧，有啲睇法啦。咁、 嗯 啊、当然我就唔认为咧，即系佢个区徽问题咧就政治化咗，即系影响嗰啲运动员嘅。表演啦咁样吓、嗯，但另一方面我都细心睇下咧，即系加朗自己都有讲啦吓，即系佢打输波咧吓，就唔系纯粹球衣嘅，嗱呢度冇颜色嘅，我纯粹睇嘅啫。有啲报道就咁讲就话啊，加朗输咗俾个级数低啲嘅危地马拉选手啦咁样。咁但我睇翻个战绩咧，其实人哋唔系渣噶。咁、因为之前咧，本来喺个羽毛球坛咧，谂住日本嗰个一哥咧。阿桃田贤斗咧就应该有作为嘅、 嗯， 不过咧初赛就输咗俾啊个韩国选手、 嗯， 而淘汰翻韩国选手咧，正正就呢个危地马拉选手嚟嘅、 嗯， 有啲印尼嘅教练啊，咁而最终边个打低佢咧，讲得俗啲就系、是、后来嘅金牌得主、 嗯、 啊，丹麦嘅高大嘅羽毛球啊高手，咁、 嗯 啊、所以咧加朗可以讲咧对住一个都几势均力敌嘅。 对手嘅， 吓唔系话即系渣佢好多嘅， 吓 咁所以我可能着边件衫咧，都唔敢讲话百分之一百完胜啦。咁、 嗯、 但呢度唔系同任何人讲说话，我始终都系嗰句咧，区徽嗰啲嘢，佢本身嘅团体里边咧有自己嘅总教练，又有自己嘅主席吓，亦、都有带领嘅团长去睇噶嘛。咁、 嗯 啊、其他人咧有嘢咪？可能唔使咁样公开去指责咯，吓、 嗯， 少咗个牌，即系都唔系香港人之福啦。如果假如有机会嘅话，咁当然啦，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咗，咪由佢唔好再继续谂咯，系、 嗯、 嘛？啊，所谓谣言咧就止于智者， 系、 啊、咁反正咧，我哋而家都有啲意料之外嘅吓奖品啊奖、牌攞到啊嘛， 系 咁啊，大家向前看啦，心情好啊。唔好话好多钱，两千蚊都使得好开心噶嘛。 其实两千蚊都唔少， 绝对唔少噶啦。我一仲有千七蚊喺袋啊。 系啊，哇，好犀利！ 点样可以攞到跟住嗰两千蚊啊？查啲手续先， 嗯、 要使晒先可以攞到最后嗰一千，好似话。 嗯，系啊。总之大家都系向前看啦，希望啲好嘅嘢咧就会陆续有嚟啦。 今年嘅气氛啊，奥运咁好，应该好事陆续来嘅。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又是时间认识一些投资术语啦，口语化一些，今日先讲一个不是好吉利的啦，就是坐艇啦，成日听到人哋话坐艇坐艇，究竟乜嘢是坐艇呢？原来正解就是持货蚀本唔肯卖，得个坐字就是坐艇啦。咁如果好听啲可以点啊？翻家乡，点为之翻家乡啊？股价翻到买入成本价，卖出嘅时候唔使蚀钱，就系、是、翻家乡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嘅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 Polly 喺度 ，Polly 喺咩度？ 喺度，早晨。 早晨啦、啊，咁啊，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啊到你啦，啊，咁有啲时间咧，俾你同你自己亲爱嘅亲朋好友咧，就讲一番祝福嘅说话，你想同边个讲啊？ 我想同咧我女女讲啦。 嗯，女女叫咩名啊？ 佢叫 Joey。 Joey， 听住啦，妈妈同你讲紧嘢啊。 我讲埋佢中文名咧。 佢叫做晴林啊。 晴林， 晴林， 哦，好听喎吓。咁啊，阿晴林周仪咁啊，有啲咩想同佢讲咧？ 因为我想祝佢咧8月8日注册结婚啊，佢咁我就祝佢婚姻美满啦。即系同啊。老公仔啦，叫做可系咪？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叫埋名都得。 佢就系叫 Sophia 啦。 嗱，咁啊，而家佢哋拍拖几多年就拉埋啊？ 正式嚟计都有2.5年咁啦，系啊，2.5年啦，系啊，系。咁啊，即系希望佢哋甜甜蜜蜜啦， 系， 开开心心啦，咁咯，应该 OK 嘅， 应该 OK 嘅。有冇啲心得俾翻阿 Joey 啊？ 有啊，佢成日都话学我喎。佢话我要以你为榜样，有时又问下我点样整嘢啊，咁咁得噶啦，而家有 YouTube 你睇下啦。 唔系噶，YouTube 嗰啲咧就教你煮得好食，但未必有个亲情嘅味道啊，你明唔明啊？ 系啦，睇到时学下教下佢啦。我而家都谂住学定啲培鱼咧，将来又教下佢嘅。 哦，有冇啲特别嘅心得嘅夫妻相处之道传授俾阿女啊？ 都唔使啊，因为佢揾啱人啊，佢话 哦， 吓佢话好锡佢啊，咁佢话 OK 啦，系啊，佢话叫我唔使担心噶啦，都 唔使担心咁，但系都有啲祝福嘅说话嘅，想同佢讲咩咧？ 祝佢哋即系开开心心咯，都系咁咯，恩恩爱爱啊，一生一世啊，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你呢句先系紧要啊？ 点会我呢句紧要啊？你系佢阿妈，你讲嗰句仲紧要啦。 唔系，你哋嗰啲佢都好紧要嘅，你是大气电波集气啊嘛。 吓噶，咁啊系，咁我哋可以一齐用呢个大气电波集气。 好过我讲10,000句。 咁啊唔会嘅，你日子流流长，你一日同佢讲10句，好快出10,000句噶啦。 系咪啊？系啊。 梗系啦。 9:27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哇，今晚咧系啊，咁啊要睇咩节目咧？今晚8:00啊，法援之道，召唤公义啊！咁啊，法援署咧成立咗咧，要超过半世纪噶咯吓。咁佢嘅理念啊，寻求公义等嘅方法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咧就可以睇下啦。咁里边有一个个案嘅，咁啊，因为佢法援署咧成立之初咧，就系、有工厂突然倒闭啊，咁啲工人被终止租约。 嘅農屋住户咧，追討呢個賠償咧，經過咧就啲舊 file 裏邊咧，就係揾翻出嚟嚇咁樣。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去到咧今晚八點半咧，就號手就位第19集啊。 嗯。 嚇、啊，就講到歐陽俊咧，就係諗翻起當年咧大學俾人捉佢作弊啊、 哦， 搞到畢唔到業喎、啊、嚇。咁另外咧下住即係另外一個男主角啦，就翻學打聽舊戀人嘅消息喎、 嗯 啊。究竟如果追開朋友就 愛情線啦，依家係咪開始愛情線啦？ 係啊，其實你喺呢個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講軍校嘅旅程入面咧，真係女角咧即係冇辦法啦、啊、都成日都會淪為大花瓶嘅。咁、 嗯、 只有喺呢啲咁樣嘅回憶啊等等嘅嘢裏面咧，或者係無啦啦整個女醫生啊、女護士咧，咁可以出現一下啫嚇、啊。否則嘅話咧，就佢連煮餸嘅阿都冇嘅。咁、 哦 啊、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啦。咁去到咧今晚即係九點半啊，冬奧速遞啦。咁、 嗯、 今日咧仲有好多場精彩嘅香港人關心嘅賽事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繼續留意啦。真係好好即係而家睇奧運咧，都幾驚喜噶、 啊。 有啲你淨嘅，唔係好留意噶。我突然間話俾你聽，攞咗個獎、啊，攞個牌、啊， 嗯， 啊，仲係史無前例嘅，從未有過嘅。啊，將來唔知會唔會有啊？即係而家冇，唔代表將來冇，係 啊， 嚇、啊、咁樣。但係之前冇嘅，咁今次即係第一個咁啊， 好鼓舞嘅， 係啊，咁、啊、去到咧十。点钟啦，零距离科学咧就会有太阳系之旅啊！咁、 嗯、 一个咧就系、是、前太空人咧就会带大家穿越大太阳系，咁啊即系佢做啲比喻咧，就系、是、譬如太阳系好似美国咁大，咁我由呢度去边度咧就等于去到边个星啦咁样，咁大家咁样又会唔会更加清楚咧？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清楚啲啦。 嗯，好，一齐睇下啦，睇完就清楚啦。唔该， 谢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80宗是本土确诊个案，江苏61宗，湖南9宗，湖北6宗，内蒙古、河南、海南和云南各有1宗。境外輸入44宗，廣東佔13宗。另外新增58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1宗是本土個案。湖北12宗，河南8宗，湖南1宗，境外輸入37宗。當日轉為確診6宗，1宗是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3,498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7,492人康復出院。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備忘錄，為大部分香港居民提供臨時避風港，延長他們在美國的逗留時間，以回應北京打壓香港的民主，指示國土安全部對目前身處美國的香港居民實施長達18個月的暫緩遣返，並採取適當措施，授權獲延期離境的非公民就業。外交部駐港公署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美國政府推出所謂涉港備忘錄。發言人說，美方罔顧基本事實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張膽美化反中亂港分子，聲聲作態提供所謂避風港，就是妄圖唱衰香港、污名中國，千方百計搞小動作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種雕蟲小技充分暴露美國打香港牌壓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七名港大校董会成员昨晚发公开信给港大校委会，认为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7月7号决议的学生进入校园范围和使用大学设施的决定在法理上不恰当，要求校委会撤回该决定。公开信指出，香港大学条例有详细列出大学处理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

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喺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慢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科学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好，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点听啊！ 有人话帮我听边只歌最好嘅， 星期六晚我冇家， 星期六晚我冇家去。 留喺屋企听收音机啦，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留喺屋企听收音机。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但又唔知边只歌。 李志刚环球网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个星期主角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临床研究中心总监梁炳忠教授， 他亦都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创系主任，教授大半生致力骨科发展和医学研究工作。 对于医术的传承和下一代年轻人的培育，教授又有什么寄语呢？ 医生与你之医学人， 今晚7点35分，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一二三红绿灯。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年纪玩过呢种童年游戏，呢句开场白你一定记得起。已经唔记得，而家提提你。玩法好简单，通常系一班细路一齐玩，好少大人会玩一二三红绿灯。可能因为大个之后经常要过马路，所以对过马路已经有另一种体会，唔需要再玩游戏。简单啲讲，首先其中一个行出嚟另转身，另外啲细路就会喺远处向住另转身嘅小朋友一步一步进发。当另转身嘅小朋友讲呢段说话嘅时候，其他细路可以根据自己嘅速度向住佢行过去或者跑过去。当讲完呢段说话之后，这个小朋友就会另转身望下边个仲喐紧。如果你已经停咗喺度就冇问题，如果你仍然喐紧就系犯规，咁就俾人捉噶啦。然后这个小朋友会拧翻过去，再讲一次呢段说话。讲呢段说话嘅速度快慢随意。如果你每次都避得过，最后可以企到喺讲说话嘅小朋友旁边拍到佢一下，跟住有咁快得咁快跑翻去起步线，过得到你就系赢。如果当拧转身的小朋友大声嗌停，所有人都要停在这里，他三步之内掂到你，你都当输。大约是这样，在不同的地方玩法有少少不同，名称亦会有些改动。玩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段说话一定要讲了一二三在先？可以即刻讲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的嘛？一二三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歌仔都有得唱啦。过马路要小心，米球望快一阵，路网常会出意外。所以红绿灯嘅出现系俾大家过马路安全啲。但系整咗红绿灯出嚟之后，有几多人真系会睇红绿灯过马路呢？有嘅，有嘅，好多人都系遵守交通规则嘅。当然，当然。不过你都会睇到有啲人好鍾意当绿色公仔变成红色公仔之后先过马路㗎啦。可能佢哋觉得一个钟头之后先会再转灯，唔想等，危险都唔理。红绿灯其实係要提醒你过马路要小心。偏偏我哋唔理红绿灯，因为我哋觉得过马路其实唔需要小心。必定相信自己双脚是跑得快过汽车，必定相信驾驶人士会看到自己过马路，必定相信驾车驶到自己面前只要举高一只手，所有车就会 0.01 秒即刻停低。大家永远不相信过马路是危险的。过马路如是，做人都是这样。我哋相信世界系善良嘅，我哋唔会遇到任何危险。人生道路里面，我哋亦唔需要红绿灯，所以做人唔需要小心。要讲一二三在先，其实好简单，就系希望大家做任何事之前停一停，谂一谂，最低限度俾自己三秒钟缓冲一下。玩游戏嘅时候已经话咗你知㗎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过马路要小心，米球望快一阵，路网上到你，你不必争；如未到你，你不必猛。愿见人车不再相争路，祸灾能自禁。要快乐过一生，米球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乱困。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咧就同大家讲下拣食材。嗱，中医咧就觉得白色嘅食物咧就可以益肺啊、养肺啊咁样啦。咁今日讲呢个食物咧都系白色嘅，可以叫做啦。嗰啲皮咧就唔计嘅，系啦，计佢肉嘅。咁咧就系呢个莲藕。 哦， 莲藕啱唔啱你食啊？哦， 几好几好，过年啊成日食噶嗰啲。 哦，系啊，糖莲藕啊？ 唔系。莲藕炆嗰啲猪手啊， 炆 嗰啲依家好兴嗰啲猪腩肉啊、皮猪肉啊嗰啲咧。 其实莲藕咧都好多做法，细个咧就唔系好中意食嘅，即系觉得佢首先其貌不扬咁啦，又有啲窿啦。二来咧有时觉得佢都几大嚿，即系可能屋企人切炆嘅时候咧，虽然佢腍，但系佢大嚿咧，我就有啲却步。 有啲朋友咧，佢未莲藕未好兴切片嘅。 系而家切咗片我几中意。 有密集恐惧症嗰啲人咧，完全唔食噶。 哦，嗰啲窿窿啊嘛， 佢见到之后。成碟啦， 起鸡皮， 成碟推 推走啊！但系你讲话切片啊，其实可以将佢清炒啊、凉拌啊、煎啊，甚至有啲藕饼咧。咁我越大个人咧，就越中意食啦。原来发现呢个食材咧，都有好多种做法嘅。咁、 哦、 当然你拣嘅时候咧，都要拣翻一啲啱嘅部分咧，去到做你嗰个煮法啦。即系你唔同嘅做法咧，拣唔同嘅部位咧，系有所帮助嘅。咁、正所谓有时咧，即系拣。莲藕啊，边啲粉啲啊，边啲爽啲咧？咁我就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位咧日本嘅蔬果店嘅达人咧，咁佢就好有心得嘅。咁首先你就要谂下你本身嗰晚嗰嚿莲藕系想要炒啊，定系要炆咁？咁好啦，点样拣法咧？咁佢咪有好多窿窿嘅？佢话咧嗱，爽。如果你拣嗰啲莲藕咧系爽身又脆嘅咧，就最好用嚟炒。咁、如果人哋讲所谓嘅粉嘅，即系嗰啲莲藕系粉。粉啲又松软啲嘅咧，就要嚟炆煮系啦，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嗰啲炆猪肉啊咁样啦。咁到底嗰啲窿窿大同埋细啊，有啲咩关系嘅咧？你 知道嘅喎，睇外表就即系你要。劈开佢先知 道。哦，系啦，嗱，有啲咧佢系劈开咗嚟卖嗰啲，你就可以睇啲窿窿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可以睇佢个头同尾嘅。咁、首先咧讲咗窿窿先啦，有啲劈开咗一包包，即系譬如你话日本超级市场嗰啲咧，咪唔使成条咁样几楷咁样楞住嚟买嘅。 佢已经清洁好晒， 系啦，已经清洁好晒啊嗰啲。 即系唔会有啲，哇，仲有啲泥喎，师傅。 喂，呢个我都要讲下，之前我都有讲过，一个系凉拌莲藕片啦。其实莲藕咧唔系就咁用水冲。你要攞个水浸住佢咧，落少少生粉咧，先至逼到佢中间里面窿窿嗰啲泥出嚟。 屋企楼下一档就标榜自己冲埋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佢系白雪雪噶，一睇就知道佢已经清洁过噶，卖贵少少价钱咯。咁通常如果你系唔系常煮食啊，或者 一次半次咁 咪 系 啦，就会买嗰啲咯。 系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喺街市买，你自己就攞啲生粉水浸去逼佢啲污糟嘢出嚟啦。咁啊，讲翻佢窿窿啦，原来咧你喺买嗰啲袋装嘅莲藕咧，嗰、那个细窿窿嘅莲藕头咧。就是属于爽脆一啲嘅，咁就适宜炒啲嘅。咁如果嗰啲窿窿系比较大啲嘅话咧，其实佢就属于莲藕根嘅部分，就系粉啲，同埋适宜去攞去炆嘅。咁、你就识得分啦。哦，原来咧即系一条莲藕，你睇唔到啲窿窿都好啦，喺个近住个头嗰度咧。就係會爽脆啲，咁你蓮藕頭你就攞去炒，咁一條蓮藕個尾部咧，即係個根部咧，就係會粉啲嘅，咁你就攞去做炆煮咧，咁整出嚟咧就會更加好味啦。咁我自己咧更加中意就係有時攞蓮藕嚟到煲湯啦，咁啊加啲栗子啊、 花生、 核桃啊、花生，係啦，煲嗰啲素湯咧，其實都可以好甜。你如果你唔中意有肉有油啊咁樣咧，其實你幾樣嘢，蓮子啦、核桃啦、栗子啦、蓮藕啦，跟住加少少。红枣啦，咁粟米啦，红萝卜啦，哇，跟住已经劲甜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其实我自己其中一个享乐时代咧，好中意做嘅嘢咧就系揭杂志。即系所有一啲中意日本嘢嘅人咧，以前由我读中学开始咧，已经好中意，即系用个蒲字去形容啊，就系一啲喺香港专经营日本杂志嘅铺，都好中意去嗰啲。 但系嗰啲贵杂志唔系封晒胶袋嘅咩？ 系封晒胶袋噶， 间间嘅 系啊。 我通常以为贵嗰啲咧唔俾你睇啊，睇蚀啊嘛。 佢等紧喺男人嘅成长阶段里边，必定会经过揭闸至呢个过程嘅。 就系见你哋斋揭唔买啊，所以先系包胶袋啊。 唔系，依家包就有啲礼物送，咁啊好多人又送下啲胶袋啊，又送下啲路啊、顶帽啊，咁样乜都有得送嘅。 系啦，我哋成日立食啦，我哋自己即系神光团队食早餐立食，其实都系立读嘅，立阅读啦，即系企喺度阅读嘅。 即系俗称系打书钉。 打书钉冇错啦，系啦，日文都系立读咁样嘅。咁佢其实立读呢一个嘅风气咧，由大家都知嘅，即系由以前日本嗰啲叫做便利店就好中意咧，啲人喺度坐书钉噶嘛，揭晒成本针，揭晒佢咁啊，睇晒成本漫画，或者睇晒佢另外嗰啲咩杂志啊都好咁样。 我之前睇咗个关于立食点样嚟噶嘛，日本佢话已经系嚟自江户时代噶啦，因为嗰阵时江户时代即系正所谓居水马龙啊嘛，大即系周围都发展得好好啊嘛，啲人冇时间食嘢，即系佢要赶路赶路，所以晏昼嗰餐饭点啊，企喺度食食，即刻系赶路啊， 阴公啊！你谂下以前江户啲人已经咁赶时间啦，今日变咗东京嘅时候，今日都仲喺度赶紧时间， 但系而家就变咗一种嘅即系好悠闲地，你都会去立食，你唔系赶嘅，但系你立食咯。 喺东京嗰啲真系好赶嘅，例如系东京地铁站。或者係東京嘅JR 啊、新宿啊呢啲大嘅品川車站，呢啲好多垃圾嘅鋪頭， 係啊， 入邊咧啲人就嗰啲個趕時間啦，特別係翻工嗰啲咧，哇！你真係好驚人㗎，佢買完飛之後咧，跟住擺喺度。两分钟都唔使，佢食完之后即刻走，然后又第二个嚟咁样，所以咧佢哋真系可以话啤啲面出嚟，啤得好犀利。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睇呢啲杂志嘅，其中一个系列嘅杂志咧就系以前到而家都中意睇，就系有关于食嘅。咁特别咧就系讲我今日就拎咗一本咧关于拉面。拉面咧我自己都系日本料理入边其中一款咧。我係好中意食嘅，因為拉麵咧，佢有好多主要有幾個唔同嘅款式，譬如係麵豉啊、豉油、豬骨湯咁啊，呢幾款咧，咁我自己就好中意豬骨湯，但係原來咧一路食落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嗰個變化好大，變化大到有嗰啲咩即麵啊、即麵嗰啲咧，即係好結湯，要你撈啲麵入去，飲啲好結嘅湯，慢慢食咁。 煎麵 係啦，煎麵係啦，係啦，係啦，係啦，煎麵。咁嗰啲煎麵咧，食完之後咧，咁亦都可以再加水，又飲埋嗰個湯，係啦。 哇！唔得啊，嗰個頂唔順。 好鹹， 點解啊？太濃啊！ 已經加咗水噶啦， 都唔得。嗰個都係好 幾正喎，我都幾中意啊！煎麵 係啊，係啊。香港要揾齊。咁多款日本嘅拉麵咧，其實係有啲困難嘅。我成日覺得，如果我可以即係唔係淨係揭呢啲叫拉麵嘅雜誌咧，係可以自己譬如寫一本有關於香港拉麵嘅書，我都幾有興趣㗎。食曬全香港嗰啲拉麵，跟住介紹翻俾啲日本人。 好啊，做啊， 霹靂㗎呢件事。 係啊， 係啊，可以諗下呢個真係。好啦， 真係得 喎，真係得啊！ 首先要食曬啲麵先， 係咯， 食曬啲麵有幾難啊？就算你本書唔賣得啊，你都享受嗰個過程啊嘛。 咁啊係啊，即係食曬全香港九龍新界離島嗰啲日本拉麵咧，我都滯啊嚇。 你估有幾多間啊？保守估計都啲拉麵 都幾百間咯。 係咯，係啊，真係 幾百間㗎。 幾百間即係一日食一。一碗咧，可能都要食 兩年。 咁你咪當自己係孤獨的美食家咯，即係逐間去食，逐間去食。 我相信你會陪我嘅。 咁就唔係孤獨的美食家啦，咁樣已經。 或者揾多幾個朋友一齊。 唔係，佢想話你其實你都孤獨啊，不如一齊啦咁。 我已經係一個孤獨的美食家。 唔好再撒野菜啦，鐘哥。 冇好耐咧。 冇好耐。 而家叫外賣。 啱啊啱啊！ 佢話佢即刻補翻句，我以為冇好耐啦，咁啊話哇恭喜 十世蘭花啊！ 恭喜喎，鐘哥有個盤喎。 而家叫外賣啊 嘛。叫外賣 係。叫外賣 啊！嗱，咁啊講翻呢個雜誌啦。咁我自己中意揭呢個雜誌原因就係因為咧我自己除咗係中意去。到拎住啲雜誌，然後去當地揾翻嗰間鋪頭出嚟之外咧，其實真係好大樂趣嚟嘅。因為我試過有幾次真係憑住呢啲叫做介紹嘅日本雜誌，當地譬如呢本係講名古屋嘅，咁去到名古屋其實就揾翻嗰一間嘅鋪頭出嚟食咧，你係有一個期待嘅心，好似尋寶咁樣嘅。 我都試過咧，就唔係呢啲咁 pro 嘅雜誌啦。買嗰啲閃閃旅遊書咧，跟住佢都會有介紹一啲食噶嘛。咁我真係咧自己去咗福岡個屋台嗰度咧，揾翻個閃閃，即係一檔屋台嗰啲拉麵啦。 跟住阿沈沈就望到我嗰本书， 闪闪闪， 跟住佢就即系指住啦，因为我又唔识日文啊嘛，咁啊指住啦，跟住类似就用佢身体语言讲系咪有佢喺度啦，跟住我就揭开俾佢睇啦，真系有佢嘅样喺度，跟住我哋就影咗张合照咯，佢劲开心啊！ 哦，即系原来佢自己上咗榜都唔知道啊， 佢唔知道啊，系啊，好搞笑 啊！所以咧就系话除咗呢啲叫做闪闪杂志或者我手头上呢本拎住专系讲拉面嘅杂志咧，而一个玩法就真系坊间都有好多网上边，不过网上边嗰个趣味就冇咁大，我觉得最好都系一本实体嘅书，你一路揭嘅时候咧，尝试下揾一款你自己最中意，或者两款你自己最中意嘅，就去拎住本书去，你发觉嗰个过瘾嘅程度就开始出嚟啦。因为我哋而家太多嘢咧，好容易得到啊。譬如资讯啊，网上面都好容易揿开，譬如拉面咁已经有啲 ranking 出晒嚟，你知咪拣咁样咯。 同埋咧有阵时上网咧，你睇嗰啲系啦 ，YouTube 嗰啲片话嗰碗拉面好食唔好食咧，其实咧真系因人而异。头先咧我哋讲譬如煎面咁样啦，我同小白都 OK， 你两个都唔 OK。如果俾我哋拍条片，我哋觉得 OK， 你哋去咗食，跟住你哋觉得唔 OK， 又话我哋拍得唔好， 系啊，又闹鬼我哋。 最好就系真身自己试一次， 系啦。咁所以你话一本书咧，好似淘鉴咁样，你一路揭嘅时候，其实咩都得噶。我而家虽然用拉面去做比喻啦，你中意譬如模型嘅，或者好似寿司嘅，你中意有啲乜嘢嘅，你就攞嗰本嘅淘鉴出嚟，你一路揭，然后去香港又好，或者第日你可以飞翻日本啊、台湾咩边度内地都好啦，咁你就可以揾翻自己嗰一间嘅铺头去自己试一试。 好啊， 呢个咧就好似拎住一个藏宝地图。你自己去揾寶藏嘅一個嘅玩法，咁所以我自己儲好多呢啲書咧，就期待住第日可以飛翻去日本嘅時候，又唔使隔離嘅時候，就可以周圍揾寶藏。 但係你嗰本書係咪1984年出㗎？ 唔係2020年啊， 唔係咁，但係裡面嗰啲鋪頭點啊？ 希望仲喺度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